香港以及是澳门带来发展和合作机会，香港会继续在国际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亦都会加倍努力做到 WeConnect。對於有美國政府官員表示美中臨時貿易協議可能無法如期下個月在智利簽署之前完成，中國外交部表示中美貿易談判的牽頭人將會在近期再次對話。外交部發言人耿爽說，中美工作層面的貿易談判工作期間將會繼續快速進行。路透社報導，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北京承諾大量購買美國農產品的要求成為結束貿易戰談判的主要症結。報導說，北京拒絕作出承諾，而是期望按國內市場狀況決定購買數量和時間表。一間國企高層解釋，如果美國農產品同時大量進入中國，國內市場可能會很難消化，供求失衡將會打擊國內價格。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華南。本港方面，下午各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到 60% 以下。在下午4点，熱帶風暴麥德姆集結在現港之東南大約41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移向越南南部。本港地區今晚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和乾燥，明日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氣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兩三日漸轉天晴。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67点，跌119点，总成交金额752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9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1点，跌6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6.2跌8毫，中国平安90.5跌9毫，盈富基金27.6跌1.5毫，建设银行6.23跌8仙，美团点评94元升2元，石药集团19.98系升1.12，中国人寿20.05系升3.1，百威亚太28.65系升8.5。友邦保險76.7係跌6.5，工商銀行5.58係跌2仙。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英磅10.092，瑞士法郎7.904，澳元5.388，加元5.994，新西蘭元4.983，歐元8.7162，每百日元對港元7.20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0.004。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2,843点，跌131点。港金现价报13,93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0.48美元，卖出1,49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模糊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东山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繁忙，龙尾是接近海丰园。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陀律伦街车多，龙尾排到加多利豪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果栏。界限街去观塘，近住喇沙利道挤塞，龙尾是排到基堤道。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慢车，车龙是排到龙盘苑。提醒翻大家，荔枝角长茂街是有道路工程，咁而家车辆是唔可以由长茂街左转入长顺街。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咁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5:48，而听朝日出时间就是朝头早6:27。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根据香港法例，任何人都不可以在业务过程中向18岁以下人士售卖或供应酒类饮品。零售商必须在店内贴出有关告示。顾客在网上或打电话购买酒类饮品时，一定要作出年龄声明。自动售卖机亦不可以出售任何酒类饮品。上卫生署网页 taco.gov.hk 了解详情啦。 难得一生好本领，何必偏偏选中我？ 今次选出嚟嘅才俊咧，见识好广博。好多咧係專業嘅人士添，如果加埋經驗咧，會成為咧我哋接班人嚟噶啦。 新一屆招才計劃表現突出嘅才俊係咪真係做節目嘅材料呢？星期一至五晚上11:00，留意香港電台第一台《廣東廣西》 個人意見節目《自由風》，自由風現在播出，歡迎聽眾打電話嚟發表意見。 言不盡。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冇人需要辞职嘅，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责任。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 时间来到下午的5:12，今日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是欧嘉伦。现在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57%。大家这两晚或者这两日早上起身都应该发觉到凉了很多了。今日今早上其实很多地区的气温都是得20-21度左右嘅啫，即系今日天文台录到嘅最低气温喺清晨嘅时候。咁嗱，预计咧听日嘅气温就介乎22-26度噶。咁随后几日两日咧都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啦。礼拜六日咧系大致天晴噶。而呢个钟头嘅自由风，自由风咧，我哋继续关注一下就系黄之锋啊，系被选举主任裁定咧佢区议会嘅提名咧係無效嘅，咁嗱呢個新聞大家都聽咗兩日啦，咁嗱究竟即係呢個鐘頭咧，我哋可以傾下嘅咧就係呢個 DQ 啊，即係取消佢資格嗰條線係點畫嘅咧？究竟係因乜嘢原因係取消資格咧？係咪合理咧？係咪有雙重標準咧？定係其實黃之鋒就係嗰條線咧？佢去到邊度都係取消佢嘅咧？嗱，咁見翻咧就係成個過程咧，我諗大家有跟進嘅話咧，都會覺得其實都幾奇怪嘅。奇怪在乜嘢咧？就係黃之鋒咧，其實喺區議會選舉提名嘅第一日啊，就已經係報名嘅啦。咁佢報咗名之後咧，咁自然咧就係經過咗選舉主任咧，首先就係南區民政事務專員兼選舉主任馬周佩芬咧，就向佢問問題啦，就來回問答就問咗兩輪噶啦。咁奇怪嘅就係咧，選舉嘅提名期咧10月17日結束啦。咁當日咧，黃之鋒都回覆咗第二輪嘅提問啦，跟住咧就足足成 七日都冇反應喎。咁然之後咧，就更加咧係喺第七日嘅時候，即係冇反應嗰七日之後咧，原先嗰位選舉主任馬周佩芬咧病咗嚇，咁佢病咗休假，然之後咧就由油尖旺民政專員蔡亮咧就兼任佢嘅職務啦。咁最後咧都係由呢位蔡亮咧係 DQ 佢嘅。好啦，咁原因當然啦，最後 DQ 嘅時候又經過多一輪嘅回覆啦。嗱，咁睇翻取消佢資格嘅原因咧，不外乎都係圍繞住咧就係、是。香港眾志嗰個所謂最高綱領啊，即係民主自決嗰四個字啦。嗱，民主自決喺呢個香港眾志嘅綱領裏邊咧，就係、是、個意思係乜嘢咧？就係話，即係佢哋認為咧，喺2047年之後咧，即係應該即係2047年之後香港嘅憲制地位咧，係可以即係透過自決咧，透過由一個包括港獨係選項嘅自決或者公投嘅方式去決定或者係去表達一個意見，咁呢個咧就係、是、即係獨立就係自決公投嘅一個選項，呢、這、一個民主自決嘅方式咧一路都係香港眾志嘅一個最高綱領啦。咁而黃之鋒咧就係香港眾志嘅秘書長，咁所以咧選舉主任咧一路都問佢，咁佢嘅態度係乜嘢咧？係咪同香港眾志嘅態度一樣咧？咁嗱，喺開頭兩輪嘅回答裏面，到最後一輪嘅回答裏面咧，黃之鋒係多次解釋啦。咁其中咧，去到最後一輪嘅回答裏面咧，黃之鋒咧係有提過咧，就係、是、其實咧佢係不提倡和支持香港獨立作為民主自決嘅一個選項。咁之前仲有啲原因嘅，就係話咧，佢之前講過咧，就係要成為自決嘅選項咧，必須要有相當嘅民意基礎啦。咁佢就認為咧，係唔會有咁嘅民意基礎，所以咧就均不提倡支持香港獨立作為民主自決一個選項。咁佢亦都提到咧，就係佢講緊嘅咧，就係所謂民主自決係2047年之後嘅憲政，咁所以咧就應該同而家基本法係冇抵觸嘅。咁亦都提到咧，就係所有嘅呢啲自決咧，都係喺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主權之內進行。咁嗱，呢啲就係佢嘅解釋啦。咁嗱，睇嚟就係、是、選舉主任就不接受啦。咁不接受嘅原因咧，就係話佢從來咧係冇明確咁表示係唔同意香港眾志嗰個最高綱領。咁喺頭一二次嘅時候咧，亦都冇表態直接係反對呢個綱領。咁到最後先至講咧，咁佢認為咧佢俾嘅解釋咧就唔係真心嘅等等啦。咁嗱，呢、這個決定啦，咁令到亦都都可以話係告一段落啦。咁啊，而喺但係咧，黃之鋒今日啦嚇，依兩日咧都喺度講緊啦，就係其實咧成件事就令到佢咧，既然啊喺香港唔俾佢踢波，咁佢就去踢世界盃啦。咁佢嘅講法咧就係話咧，佢就會即係喺將來咧係以被剝奪參選資格人士嘅身份咧，係會到世界各地嘅宣傳。咁啊，话俾全世界知，呢个政权咧就唔准去参加选举，咁系要将呢、這个被 DQ 嘅事件咧带嚟嘅回响咧，喺全世界嘅范围内咧得到最大嘅关注，全球各国遍地开花咁话。好啦，大家点睇咧？呢、這个取消资格嘅红线究竟画喺边度咧？画得合唔合理咧？咁因为仲有嘅就系、是其他有一啲参选人，包括朱海迪咧，佢旧年先至参加一啲乡事委员会选举都被 DQ 啊，今次又入到闸，咁究竟个标准喺边咧？我哋一阵翻嚟再倾。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0月30号朝早9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国际交易会议上面致辞，话近月社会事件演变成暴力，损害本港经济，目前最重要是停止暴力。又话警方同其他政府部门展现勇气同埋克制。 Nothing justifies violence, and our first priority must therefore to end violence and restore law and order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Hong Kong police, which has displayed courage and restraint, as well as every agency in the government, are working in concert.With determination to achieve that single objective. 十点半，记协入禀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法庭裁定警方故意妨碍采访以及对记者使用过度武力。 高等法院就案件作指示聆讯，记协同意就辨认警员身份的部分同其他案件合并处理。十一点，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指，6月21日有人堵塞警察总部，令到救护车无法出入，强调警方冇滥用救护服务。 点解消防处以及救护人员咧，去到分域街谢斐道都去唔到警察总部咧？就是因为有人堵塞，咁多障碍物，救护人员已经尝试过所有方法，包括去移除一啲障碍物，以及尝试将个车咧经过人群驶去，都唔成功。呢个起因系重要嘅。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出席一个教育界论坛的时候说，法治精神强调追求自由和权利的同时，要尊重别人和社会，学生要成为未来领袖，要学习包容、尊重和妥协。 The rule of law is rightly one of the cornerstones of our community, and implicit within that concept is the sense of community I've been discussing. If today's students are to justify their role as tomorrow's leadersA sense of community rooted in the fundamentals of tolerance, respect, and compromise is something they and all of us must possess.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一八七二三一一，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就係選舉主任咧裁定黃之鋒提名無效啦，就冇得參加南區海怡西嘅區議會選舉啦。咁啊，究竟條線劃喺邊咧？劃得合唔合理咧？標準係乜嘢咧？嗱，補充一下先，就係因為選區議會選舉進行中啦。南區海怡西選區嘅候選人咧，仲有新民黨嘅陳家沛同埋報稱民主派嘅林浩波嘅，咁剛才提到朱海迪嘅例子啦，咁個區嘅例子我哋一陣都會再傾嘅。朱海迪嘅同區參選對手有黎永添同埋徐卓賢嘅，咁而電話裏邊咧就有民主黨嘅主席胡志偉，胡志偉你好啊， 你好嘉倫你好， 係啦，咁睇翻即係黃之鋒嘅被 DQ 啦，你見到選舉主任嗰一系列嘅理由你點睇咧？ 我諗好明顯就係、是。佢用咗讀心術啦，因為之鋒喺回應選舉主任一系列嘅問題上面，其實都好清晰係講咗，就係第一佢係唔支持呢一個嘅係港獨啦。咁第二佢就講就係話佢所講嘅係民主自決，其實係講緊就係話喺呢個一國兩制嘅框架下面所說嘅東西嚟嘅。而好明顯就係呢啲民主自決嘅概念，其實係同就係、是。讲紧一个系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之下，我哋要兑现系基本法45条、68条所许下嘅一个个承诺啦，就系、是、我哋有普选行政长官、普选立法会。咁如果从呢一个角度嘅话，咁我就睇唔到阿之锋所作嘅系即系回应系如何系离开咗呢个基本法嘅框架。佢都好清楚讲咗，佢都系明白到个主权系属于呢个一国之下嘅即系中国啦。咁而兩制之下的香港，我們的權利就得到這個基本法的保障的。所以我就看不到選舉主任是夾硬就說他用我不信納黃之鋒，他不是真誠地是反對港獨這樣，他仍然有這個分離的想法，就作為一個 DQ 原則又這樣說，就說他是違反了這個是即是對一國兩制的是承諾。咁我覺得如果係咁樣嘅時間，其實呢條紅線真係任得佢畫 嘅。嗱，佢嘅解釋裏面咧都提到，就係因為經過三次嘅回答啦，咁其實黃之鋒就係喺第三次嘅答覆裏面比較明確咁話，佢不提倡和支持香港獨立作為民主自決一個選項啊嘛。咁而選舉主任就攞住呢一部分就話，其實佢之前有機會講都唔講，有機會去表達清楚都唔講，咁證明佢係無心，即係呢個係。似乎是他的其中一个主要的理由。 咁我想其实你睇读返呢一段嘅时间都好清楚啦，亦都係即係包含咗头先我之前嘅一个回应啦。就係、是、你个选举主任係你係去任意去解读即係、就是、对方嘅回应。咁我自己觉得就係、是、如果你话你要係用咁嘅方式嘅话，可能你要摆法庭上面，你要话俾人听，就第一你有个对质嘅机会啦，唔系你随意去决定啦。第二个就系话你咁样样咪好明显地系即系用一个好主观嘅 判斷覺得資峰的說法就是明在他眼中叫明顯地是不能夠接納咯。但是不要忘記就是其實在過往很長的成兩個幾禮拜呢處理緊資峰那個的是即是是否合資格去參選的人呢是南區的是政務主任的、 嗯、 即是南區的是DO 的。佢亦都係去到可能要作出決定嘅最後嘅階段咧，係要因病請，即、就、係、是、因病休假，然後先交上俾呢一位嘅係即係尖沙咀嘅 DO 專員，即、就、係、是、政務專員咧，係去處理。從咁樣嘅過程嘅話，我覺得係好明顯見到個決定嘅本身係有一個充滿政治嘅係含義喺後面嘅，而呢個含義咧，只不過就係嗰個係尖沙咀嘅政務專員咧，其實係用咗一個係即係我覺得是夾硬去即係扭曲咗啊黃之峰嗰個嘅係即係對佢自己嘅政治理念嘅係即係理解，然後就夾硬係要將佢係 DQ 寫上啊黃之峰寫上嚟嘅文件，寫上嚟嘅係解釋嘅內容。如果你話你唔接受嘅話，咁你咪係讀心術咯。 嗯，咁見翻頭先講到咧，即係原先嗰位嘅選舉主任咧就。即系喺沉默七日之后就话病咗啦，你自己点睇呢件事？因为谂即系我谂每一个市民见到咁样临场去换人，其实系一件好奇怪嘅事。咁譬如民主派有冇嘢可以跟进？ 对于选举主任嘅呢一种更换咧，当然系政府自己本身嘅权力啦。咁、嗯、但系呢个都系正好系反映咗喺呢一次嘅系即系阿黄之峰嘅系被取消资格嘅事件当中，政務主任這個選舉主任他所作的是即是決定，顯然地我覺得南區的是選舉主任呢是會是似乎呢是跟政府自己的 主觀的願望的諗法呢是有所出入的、 嗯、 因此才有最後那個階段，就他都要因病是要不可以是繼續是擔任這個南區的是選舉主任，要交上俾呢一個嘅係即係另一個區的係選舉主任咧去處理黃之峰嗰個嘅係即係資格嘅問題。咁但係我哋唔可以跟進，我相信選民係會跟進嘅，選民仍然都會係因應呢一個政府所作嘅係政治嘅係態度嘅時間咧，喺個選舉過程裏面咧係反映翻佢哋點樣睇政府當前呢一種行為係如何嘅不能夠取信於民，如何嘅係即係將自己嘅權力咧係有權用到盡，亦都係令到香港人覺得係好唔舒服嘅一種處境，就係、是、我哋過去有規矩有規有矩嘅，而家突然之間就變成唔需要跟規矩啦，只需要跟一個個人嘅意愿咧，就可以作出一个系不合理嘅系政治筛选嘅工作。我谂咁样样嘅话，只会令到即系政府嗰个嘅系管治嘅威信咧，系由而家两点几分可能进一步下滑。特首自己本身亦都会因为呢一件事咧，系要承担一个相当大嘅政治后果。 但系嗱，今次成个区议会选举咧，得一个黄之峰被取消资格啦，算唔算话打击面比想象中细咗？ 當然大家最初的時間是覺得那個要面對這個是被取消資格的候選人的數目呢是會大很多的、啊、因為牽涉到即是各種不同的題目啦，都被內地中央政府是聲稱了、這些跟港獨有關的這樣。但是儘管你是放低咗好多唔同嘅候選人，佢有唔同嘅政治取向都好啦，都讓佢去參選。但係黃之峰係喺成個運動裏面咧，係一個相當之矚目嘅人物啦，亦都牽涉到佢同呢一個即係喺成個年青人當中嘅一個係嗰個政治信念嘅係代表象徵性嘅係人物啦。咁喺咁嘅過程裏面，即係佢最終都仍然係要作出一個咁嘅判斷嘅話、嗯，其實仍然都係會令到咧，而家社會上邊嘅呢一種政治嘅困局咧，其實係唔能夠真正有效咁緩和下嚟嘅。 嗱、啊，咁但係見到咧， 之峰去選其實冇乜嘢嘅，即係之峰去選，既然佢同意咗，佢係接受一國兩制嘅框架嘅話、啊，其實就已經係可以有個安心咯。 嗱，見到朱海迪咧，嗱，佢喺舊年年底參選鄉郊代表選舉都被 DQ 噶嘛，但係今次咧，嗱，就係選舉主任問佢是否同意不能夠以任何方式主張香港獨立，咁佢就話同意，同埋咧選舉主任問佢 是否提倡或支持香港独立是港人自决前途的选项，他就敢答不提倡及不支持，咁就过关，系咪？其实条界系清晰咗咧？ 我只能咁讲啦，其实今次喺成个过程里边有冇啲乜嘢其他嘅政治计算咧？系不好说嘅。但系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一向以嚟嘅系即系候选人嘅参选资格咧，只系建基于佢系咪符合啲硬嘅指标，包括咗佢嘅年龄限制，有冇呢个犯罪记录，佢嘅提名系唔系合乎嗰个嘅规定？其实讲呢啲咁嘅，所以过往选举主任系要作出呢一个嘅系决定嘅时间系简单嘅，亦都唔需要咁样样咧，系去问咁多嘅问题嘅。其实通过问题去决定一个候选人系唔系有合理嘅参选资格，我自己觉得本身已经系歪离咗咧，系嗰个嘅选举制度里面唔应该出现嘅政治筛选，因为我哋一参选嘅话，本身已经系写得好清楚，我哋系要系遵从呢个基本法一国两制嘅规定嘅。 好，唔该晒你，胡志伟。胡志伟是民主党的主席，不过政府就说不是政治筛选，不是政治审查，亦都没有限制言论自由，或者跟这个剥夺参选权无关的。好了，大家有什么意见打电话来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自尊设计学院一批学生不满校方没有回复公开闭路电视片段问题，有人在校园破坏毁坏电脑室的电脑。保安员巡楼的时候发现职员室被爆开，见到里面的玻璃樽和煲起火烧到地毡，用水将火淋熄。职员室门外有被爆门的痕迹，房内的烟雾弥漫。學生發表公開聲明，表示對事件感到失望和遺憾，指校方出爾反爾，副院長沒有履行承諾，只是以電郵作出不清晰的回應，又說商討成果已經被毀滅，對校方失去信心。學生要求校方公開將軍澳浮屍案15歲女死者生前在學院行蹤的閉路電視片段。副院長黃偉祖昨日同學生對話，承諾今日下午1:30答覆，但直至下午2:00沒有校方代表到場。學生朝早收到校方電郵，表示基於目前的情況以及是安全考慮，未能夠進行和平有效的溝通，將會在適當時候再安排和同學溝通。旅發局下個月推出香港盛宴11月活動，參與的食肆涵蓋地道街頭小食店以及是米芝蓮餐廳等。旅發局節目及旅遊產品拓展總經理洪中興表示，大部分活動都在室內進行，個別活動在室外，會在戶外，很多街頭活動都是在日頭，相信參展商已經考慮社會因素。洪中興說，今年的規模較去年大，超過600間食肆參與，較去年多兩倍，旅發局用650萬元宣傳推廣，比去年多一倍。洪中興說，現時的推廣集中鄰近香港的地區，以及是避免已經發出旅遊警示的國家。高等法院就記協指警方妨礙傳媒採訪以及是對記者使用過度武力提出的司法覆核進行指示聆訊。法官說，由於涉及大量記者的投訴個案，建議法庭就一些原則作出裁決。至於識別警員的問題，法官建議將幾宗相關司法覆核案合併處理。記協主席楊建興在庭外說，除了提出司法覆核，記協會繼續就警員對待記者的問題發聲。醫管局公布2017年本港新增33,075宗癌症，創10年新高。新增個案中上升幅度最大的是前列腺癌，達到17%。醫管局癌症資料統計中心總監黃錦雄表示，癌症新增以及死亡個案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老化，新增個案上升亦都可能同近年診斷方法更加先進同準確，以及是更多市民關注癌症及早醫治有關。 黄锦雄话：最常见嘅癌症头五位依次序仍然系大肠癌、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同埋肝癌。大肠癌仍然是男性最常见的癌症，而女性最常见的癌症是乳腺癌。黄锦雄说，过去十年平均每年癌症死亡率增长 1.5%， 但是如果剔除人口老化和人口增长因素，男性癌症死亡率下降 2.2%， 女性癌症死亡率微跌 0.9%。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依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新界锦田公路近住港铁石岗骨车厂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咧交通都系挤塞噶，车龙分别排到去锦田绕道回旋处同埋罗屋村对开。咁就喺锦田公路近住港铁石岗车厂有意外，而家来回方向咧车龙分别排到去锦田绕道回旋处同埋罗屋村对开。咁另外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咧慢线较早前都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不过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分别去到小榄同埋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慢线较早前有意外，虽然清理好，而家车龙咧分别排到小榄同埋龙富路近龙门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今日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果栏。之后提提大家啦，喺跑马地咧会有夜马赛事，咁由稍后下午嘅5:45起，介乎皇后大道东至到马会大楼对开一段上行斜路嘅黄泥涌道南行咧，系将会封闭。咁另外喺皇后大道东同埋摩利神山道一带咧，亦都会有临时改道嘅安排。到时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最后去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增加公营房屋及首置单位，照顾市民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增加土地供应。仲有其他关爱儿童成长同减轻市民出行负担嘅措施，珍惜香港，共建家园。详情请上 policyaddress.gov.hk 睇下啦。 知识率阴阳烛成长股负债收益曲线，巴菲特十年。 到底佢哋讲紧乜？ 咪系，我都就嚟老闭塞。 喂喂，唔使咁心急，听投资教室技巧会升级。 咁咪即系有金汁。 大家睇翻個知識倒掛問題咧，就話咧，佢出現第一次未必死緊， 嗯， 出現第二次要諗下啦， 嗯，出現三次就要小心啦。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上晝9:04，黃偉傑、關卓照，投資新世代。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欧嘉伦， 新聞回來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我們在談的就是區議會選舉，結果就是有一個人被取消資格，這位就是黃之鋒。剛才我們就談過究竟準則在哪裡，不過也有不少的意見可能都會認為咦比想像中已經寬鬆了，因為當中有不少候選人其中他們提到就是譬如說用到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一些字眼，選舉主任問他們什麼意思，解答完之後都算做是入閘的，是成功成為正式的候選人。其中一個都值得注意的就是沙田烏溪沙區的蔡佳亨，他和他的參選對手有周浩鼎、劉永賢和黎永安，他被選舉主任質疑和一個叫做香港自治行動的組織有關。選舉主任就問到他這個香港自治行動的Facebook 的貼文曾經提到就是天滅中共、全黨死清光等等的字眼，咁咩意思？佢同唔同意？咁呢位蔡佳亨咧就答咗啦，咁佢答咗一大輪之後咧，咦佢都入閘嘅，咁令到有啲人就會懷疑，咁咦其實啲標準點睇咧嚇？啲標準係咪一致咧？究竟點樣去判斷嘅咧？又或者係咪太鬆咧？咁嗱喺電話裏邊咧就有前新聞統籌專員，亦都係公共事務顧問馮偉光嘅，馮偉光你好。 你好啊， 嘉玲 你好。 系，你个电话可唔可以大声啲咧？有啲 好，嘉玲你好。 系你好你好。嗱，咁对于今次嘅获准呢个入闸啦，或者 DQ 嘅准则，你点睇咧？会唔会又觉得松咗啲咧？ 我个人就觉得松一啲嘅， 系， 因为假如对于自决嘅一啲睇法咧，我自己嘅观点就系咁样一个暗读。咁假如系咁咧，其实你冇必要去参加属于中国特区建制嘅一部分咯。 嗱，暗读同明读点样分咧？因为好多人就会觉得，喂，而家你读心术咩？你暗读啦，明明喺个心里边，我分唔到嘅，点分咧？ 我觉得咁讲嘅，嗱，当然你可以拗啦，最终就系我哋有法庭机制啦。但系等于好多即系一啲政治嘅行为，你喺法庭俾人判嘅时候，佢觉得睇客观嘅环境证据啦。我嘅理解就系、是、我可以错嘅，不过我即系作为一个顾问或者作为可疑一个选民嘅理解啦。咁、我就觉得，假如你系讲话要光复啊，要自决啊，咁、其实你根本就系想去中国化，而去中国化咁，我觉得你根本就暗读啦，你根本就系想。明唔係獨立，不即係獨立一個自己嘅完全嘅獨立性實體，咁我覺得冇必要去參加。 咁你即係你意思係，譬如話有提出過自決或者光復嘅字眼，即係譬如有人喺今次運動裏邊嗌過光復香港，咁都應該唔可以參選。你嘅意思係咪咁？ 嗱，嗌過就難講，因為你要證明啊。咁係你喺個社交媒體度嘅白紙黑字，即係一個電子記錄留低。咁係一個客觀證據嚟嘅，當然我都要再強調一次咧，因為我個人嘅意見啦。咁假如因為始終啊，仲係做公共事務，即係真正做公共事務，即係所謂做官員咧，只係個酌情權嘅，都係個酌情權有幾寬有幾窄，就可以由最終可以有透過呢法庭嘅方法去你可以覆核佢啦。咁大家係佢嘅酌情權話，我今次要寬啲，咁我覺得無可厚非。當然我個人就唔同意嘅，但係我都尊重嗰、那個。法定賦予俾佢嘅酌情權咯。 但係譬如話，我用翻朱海迪嗰個例子啊，譬如佢喺今次嘅答覆裏邊咧，即係選舉主任就問佢是否同意不能夠以任何方式主張香港獨立，佢就回答咗同意，即係好簡單咁，其實冇解釋嘅。咁同以前就個講法咧就唔係咁一樣嘅。咁似乎就係喺一年之間，佢改變咗主意就可以入閘，你覺得點咧？即係話，如果有啲人喺而家白紙黑字寫過要光復香港或者自決，咁出年選立法會我唔講啦，咁係咪得咧？你點睇咧？ 我都話呢個就個酌情權嗰個問題啦。即係我個人就覺得，咁你都唔係淨係一個話佢係不同意或者不是咁嘅，即係佢類似一個 no 咁嘅，即係好簡單嘅答案嘅。咁我就覺得佢真係傾向寬鬆啦。咁但係其實即係你問我嘅意見咧，我就覺得都應該唔可以入閘嘅。咁但係出年係咁樣樣，我都會裝呢只 wise， 當然我嘅 wise 係一個民間嘅 wise，我唔係一個政府官員啦。就個相關嘅政務專員或者選舉主任咧，都應該唔俾佢入閘。我係傾向緊嘅。 但係咁嗱，即係純粹從一個即係譬如出年啦，有立法會選舉啦。咁如果今年用咗呢個標準，我嗌我光復香港，我講完自決之後話，而家話唔係啦，唔同意啦，咁都入到閘嘅話，咁出年又可能係應該跟翻同一個標準嘅喎，係咪咧？ 咁啊，好難講。佢舊年嘅選村代表嘅時候咧，佢都係類似嘅嘢，不過而家即係有少少轉咗態啦嚇，即係。 技術上轉態，咁呢個真係一個酌情權啦。我就覺得呢個技術上轉態咧，就不足以成為一個證據，佢真係改變咗佢嗰個政治態度。但係呢個就係有得拗嘅。咁我會覺得出年就唔應該用翻咁嘅標準嘅，今年係太鬆嘅。咁當然呢個係一個對時局嘅批評啦。 即係如果太鬆，出年又緊翻，會唔會又俾人話喂咁雙重標準，次次都唔同咁點啊？咁點樣解釋咧？ 咁個社會不斷摸索一啲方法嘅，咁其實應該係即係一次錯咗就唔代表第二次可以繼續錯嘅。我係唔認同今次容許一類咁樣嘅即係自決或者光復嘅人入閘。我依家係我哋一以貫之㗎啦。啊，假如個政府覺得要即係要痛改前非要改，咁我鼓勵佢改啊。 咁你覺得譬如今次嚟睇咧，嗰個成個選舉主任嗰種決定嘅程序方式有冇要改進嘅地方呢？因為睇嚟咧，嗱，譬如今次可以嗰個選區臨場就有病換咗人啦，呢件事好奇怪喎。咁以後其實會唔會再繼續發生，會令到成個選舉可能都會大家咦發生咩事啊？點解會咁奇怪嘅事會發生？即係個選舉主任臨場換人喎。 嗱，因為即係你要明白啦，假如佢話要病，佢要告假，咁你作為一個良心僱主，香港政府係最大僱主啫嘛，亦都跟規矩做，你冇得唔俾佢告假嘅喎。咁佢告咗假，佢告病假，咁佢因為佢告病假方式啊嘛，佢而家唔係話上一層嘅，即係佢哋 A.O. 嚟㗎啦，唔係上一層嘅一啲 senior 嘅 A.O. 話，呢位女士，你而家走啦咁樣，我而家即刻調另外一位女士嚟，唔係咁樣啊嘛，所以。技術上佢唔係換人嘅，即係下一年即係理論上我哋係當時係五大區咧，即係假如直選就假如係而家十八區嘅區議會啦，咁佢所有嘅 deal 佢到時佢真係用告病假，佢係有適當嘅證明咧，你做上司都冇辦法㗎。咁你政府只能夠咁我活調第二個去咯，我又唔會喺度猜測係咩原因，究竟係佢想點樣，因為佢而家真係用告病假的方式啊。咁而公務員始終有個守則咧，我又唔覺得佢係即係夾硬嚟咯。 咁你会觉得以后譬如黄之锋呢个例子呢，讲返转头就係、是、譬如佢讲嘅就係、是、独立系自决公投嘅一个选项，而佢嘅解释呢，其中一个解释就係话其实所谓自决公投系一个表达意愿嘅机会啦，因为都冇宪法地位㗎啦，咁表达意愿系不违反基本法，都系一种意愿嘅表达啫，点睇呢？ 我又唔好咁贊成嘅，因為有啲嘢就唔可以表達意願嘅。好，係咪你喺以西班牙為例？我諗加泰嗰個例子好清楚啦。佢哋個最高法院直情封埋個網站添啦。咁所以就唔話用表達意願就可以處理嘅，或者用啲平時嘅一啲我哋道德準則，無論吸毒或者非禮女性，你唔可以話我用表達意願嘅方式，我哋俾大家投一票，唔可以全香港一齊容許吸毒或者容許非禮女性或者非禮男性，咁唔得噶嘛。 咁加泰佢公投都係合法嘅。个地方唔同啦， 佢有佢嘅特殊啦，但系佢最终佢真系想做嘅时候，佢而家即刻俾佢又判咗九年监咯，好鬼相当重啊！ 佢讲唔系因为公投而判佢监嘅，系后屘发生嘅其他事啦。嗱，咁譬如喺香港，而家你见到如果讲翻转头就系、是、你讲到就系公投或者系自决提倡呢啲嘢就係唔可以啦，或者係光復啲字眼，你都覺得有問題啦。仲有啲乜嘢嘅字眼，你會覺得都係要好小心處理。 嗱，我個人就會覺得，即係假如即係你而家似乎係想用一個顧問方式咁問我啦，假如有人真係問我，你作為一個顧問，你覺得點樣最小心處理好？咁我覺得逢係牽涉到有分裂國家嘅嘢咧，你最好真係唔好掂。即係除非你真係覺得我係要想提倡呢個理念，如果唔係你真係只係想去選舉。參與嗰個制度，參與個建制，去改變，去實踐改變，或者實踐你嘅民主理想，咁我覺得就應該係避開呢啲念頭，或者放低佢。但係公投另外一回事，公投香港係冇公投法，咁亦都知道咧，一般就唔想推動。但係公投就法律上佢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可行嘅一個即係、就是、容許嘅嘢，不過香港就冇呢樣嘢咁解嘅啫。所以我就唔會話你提倡公投就有問題，咁我又覺得咁又有少少過咗火。但係你提倡自決提倡獨立暗度革命，我就覺得有問題，因為革命就唔係佢哋所講工業革命咁簡單。革命由毛阿東到孫中山，孫中山到毛阿東，依歷史睇，即刻來睇，全部都係流血革命嚟嘅。 好，唔該曬你，馮偉光，唔該曬。 係 馮偉光係前新聞統籌專員，亦都係公共事務顧問啊。對於我哋剛才傾緊，究竟而家DQ 取消你參選嘅資格嗰條 线应该点画呢？吓，应唔应该有呢条线呢？啊，而家嘅呢条线，大家又点睇呢？打电话嚟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咁我哋琴日咧讲到请病假咧，就提到一个句子就系、是、I was wondering if。咁呢个 expression 我哋通常点用嘅咧 ？I was wondering, wonder, ing。呢个通常系我哋想好有礼貌地去问一啲东西嘅时候，问人哋一啲嘢嘅，即系例如我话 I was wondering if I could do something。OK， 咁就系我想问下咧，我可唔可以去做一啲嘢咧？咁样，咁呢个系一个比起 Can I do something 系更加婉转，同埋听落去系比较有礼貌嘅。咁啊，个感觉上系你讲嘢就更加唔肯定系得唔得咧？究竟咁啊？留意通常咧，我哋都系用一个所谓 past continuous tense。通常我哋都系用一个过去嘅进行式嘅 past continuous tense。咁就 I was wondering if， okay， I was wondering if。咁啊，背咗呢个句子，背咗呢个 expression 噶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咧有關區議會黃之鋒咧參選嘅資格咧係被取消嘅，咁係今屆區議會選舉唯一被取消參選資格嘅人啦。啊，咁大家點睇咧？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電話裏邊有張女士，張女士，張女士， 係 請講，張女士。 係咁嘅，咁其實即係呢幾個月嚟咧，真係好攰、好辛苦，同埋即係。政府越做就越過分，之前已經去年已經 DQ 好多議員，就即係佢哋用埋啲理由係好荒謬咯。你點可以睇到人哋個心啫？黃之鋒已經答咗三次嘅問題俾佢，佢都竟然可以話，即係佢覺得人哋唔係咁樣諗，去 DQ 人哋咯。咁即係測謊機都唔可信啦。如果就算美國嚟講，何況佢係唔係用測謊機喎？係用嗰個人喎。咁仲有那個選舉主任，其實佢只係一個真係都唔係香港土生土長嘅人。咁同埋阿黃之鋒嗰個聲望，嗰個喺而家呢個社會嚟講，佢個民望真係仲高過林鄭千百倍。竟然係而家一個香港嘅政府，係一個用嘅咁民望低。嘅政府去平衡啲咁認受性嘅人咯，同埋呢啲黃之鋒呢啲青年係一個好，即係喺香港未來好值得要去鼓勵佢哋。 係啊，張女士，你覺得會唔會其實喂好似鬆咗手咁啊？得一個啫喎，即係本來可能大家諗住喂好多人都唔掂噶嘛，原來得一個。 喂，你點知佢後來仲會點樣啊？佢一日未就算坐咗落個位，舊年都 DQ 咗好多嘅議員啦。佢都用好多个方法啦，而家市民真係唔会信佢㗎啦，甚至乎我有啲原本係即係所谓嘅蓝絲，即係比较上理性嗰啲呀，唔係嗰啲盲撐嗰啲，佢哋都觉得嘩，而家呢个政府太过分啦，越做越过分，即係唔可以为咗上位或者为咗争取中央嗰个认同或者乜嘢而做得咁过分㗎嘛，物极必反㗎呢个社会所有嘢都係。 好，明白，多谢张女士嘅意见啦。嗱，咁其实问黄之鋒呢，喺被 DQ 之后呢，佢就话政府唔俾我踢地区赛，咁就去踢世界赛，佢哋一定后悔咁样讲法。嗱，事实上呢，就係、是、因为黄之鋒呢，大家都知啦，佢喺整個世界好多外國嘅政圈咧，都比較大家認識佢嘅名字啦。咁佢被 DQ 之後咧，其實喺美國嘅政界咧，包括眾議院嘅議長佩洛西啦，咁亦都包括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嘅主席恩格爾啦，都發表過一啲言論啦，都係即係 關注到呢件事咧，認為係違反香港法治同埋一國兩制原則嘅做法。參選嘅資格被取消咧，其實喺我諗喺美國或者喺其他嘅西方社會都係一件即係好容易理解嘅事啊！即係亦都係我諗令到會有好多人比較奇怪嘅事。咁嗱，黃之鋒嘅講法咧就係話佢將會嚇用呢一個被取消資格帶嚟的迴響咧，向全世界咧就係話俾全世界知咧，即係香港發生嘅問題啦，咁同埋咧即係希望美國更加快去審議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嘅，咁呢個都睇嚟係一個黃之鋒即係將來會行嘅路啦，就係會可能。外國好多嘅政界更加會關注佢嘅狀態啦。大家有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裏邊有陳先生，陳先生你好， 係你好啊，嘉 倫你好。 我覺得今次黃之鋒事件咧都唔係第一次噶啦，但係林鄭政府越做就越過分咯，真係欺人太甚。即係黃之鋒係一個好，即係佢。佢反國教開始，佢已經係講嘢係好叻，同埋判斷頭腦好叻。佢真係如果真係香港唔俾佢選呢個區議會、立法會嗰啲，咁佢真係打世界賽咯，去外國生活咯。 嗯， 咁即係話而家國際跟住你淨係點講啊？你出邊？咁多事件發生已經成為國際頭條㗎喇，香港佢越整越多咁時候，我覺得就話美國快啲立法例呢，唔好同香港嗰個美元掛鈎，同埋嗰啲經濟各方面呢要封鎖，特別嗰啲官員啊，啲細路喺外國嗰啲呢唔好俾佢再繼續喺度住或者喺度讀書囉，因為你真係官逼民反㗎，你咁樣搞到越嚟越過分。 陳生，你覺唔覺得政府比你想象中鬆咗手，有啲人咁講，有啲人覺得太鬆添。 佢一手軟一手硬啫、 嗯。 下一屆我點知去到時立法會嘅時候，佢可能又收緊翻咧？因為佢見而家出邊我個政治局勢咁差，五六日都有事發生嘅，咁佢梗係鬆啲手噶。到將來咯，風平浪靜落，佢咪又硬手？你估呢個政府真係會反省咩？ 嗯， 尤其是。邊一個特首都係咁噶啦，中共叫佢行啊行，企啊企噶啦，你估佢好有吉士會反抗咩？一定唔會咯。我哋香港人真係要團結起嚟咯，要抗拒咯。 Okay. 好多謝陳生嘅意見啦。咁其實咧，即係港澳辦咧都有發聲明嘅。咁港澳辦嘅發言人楊光啦，就話贊同同支持特區政府嘅決定啦，就話即係成個決定就具充足嘅事實同法律依據，符合一國兩制原則同埋基本法嘅有關規定噶嘛，確保咗區議會選舉嘅嚴肅性同公正性嘅，呢個係即係港澳辦嘅聲明。好，電話裏邊仲有劉女士，劉女士你好， 係你好， 請講。 我咧就覺得係支持 DQ。黃之鋒嘅，因為咧，我覺得佢一路以來咧都係即係反政府啦，即係我哋啲市民咧成日覺得係要有一個係好安穩嘅嗰個環境咧，個社會先至會好嘅，同埋咧要和諧啊，即係唔係咁樣成日話整嚟整去，雖然話佢係好叻講嘢，但係咧，我覺得佢係適合去外國生活啊。唔適合喺香港嘅， 我睇嚟佢唔會去外國生活喎，可能。 咁如果佢喺香港生活咧，我就覺得佢係首先要自己讀多啲書啦。佢攞咩學歷啫？係咪先？我係支持 DQ 佢嘅。 嗱咁佢阿黃之鋒阿劉女士，係阿黃之鋒就話，其實佢即係已經講咗啦，佢都話咗自己唔支持啦，或者唔支持港獨啦嚇。 佢講啫，因為不嬲由國教開始我都留意佢嘅。 呢 個男孩子真係好差勁嘅。OK。唔該、 哦，好多謝劉女士嘅電話啊！咁啊，成件事咧，咁只係得嗱，俾大家可能唔少人嘅想象就少咗好多嘅 DQ 嘅，咁啊，到最後咧就係得黃之鋒一個啦。咁但係咧，睇翻之前咧有唔少其他嘅例子啦，都係即係值得留意嘅。咁其中咧就係、是、有關蔡佳亨啦，即系沙田乌溪沙啦，讲多次嘅就系佢同区参选对手有周浩鼎、刘永贤同埋黎永安嘅，咁佢就因为咧 被選舉主任質疑咧就同香港自治行動有關，咁而結果咧就被選舉主任咧係要求佢解釋香港自治行動曾經發表過一啲意見，包括驅逐共黨啦、光復香港啦，甚至天滅中共呢啲字眼係咩意思？嗱，咁佢嘅解釋之後咧就亦都係冇問題嘅，可以成為正式嘅參選人啦。咁譬如咧就係話，咁佢就解釋點解即係要驅逐共黨嘅意思咧，就係話即係香港咧係冇公開嘅黨組織嘅。咁呢個係基本法亦都唔容許中國國務院屬下嘅部門啦干預香港嘅。就算中聯辦都係充當即係聯絡香港同北京嘅角色嘅。咁所以咧即係佢就係講緊驅逐呢、這個就係佢驅逐共黨嘅意思，就係叫中共嘅黨組織同中聯辦約束自己遵守基本。法等等啦 ，OK， 咁但系咧，讲多次，蔡佳亨嘅参选对手系李永成同埋吴卓景啊，系佢嘅对手系李永成同吴卓景嘅。好啦，咁但系即系佢解释完之后咧，冇问题就可以系入闸嘅。咁所以咧，即系见到嘅就系究竟即系参选嘅标准系乜嘢咧？睇嚟咧都要有排拗啊吓。我哋睇一节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锦田公路近住港铁石岗车厂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车龙有待消散。讲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排到龙盘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彩虹隔音屏。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升八毫半，友邦保险76.7跌咗六毫半，工行5.58跌两仙。今日五大升幅股份是凌锐控股、环球数码创意、正美丰业、瑞远智控、森美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汇思太平洋、中国卓银、神州数字、ITE Holdings、国安国际。上证指数收市报2939点，下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1点，下跌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84，日元108.87，瑞士法郎0.992，澳元0.687，加元1.308，新西兰元0.636，人民币7.056，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112，港金现价报1393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0.07美元，卖出1490.47美元。港汇指数系106.3，冇升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嘅快线有意外，现时一带交通咧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灯打士街。咁就喺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嘅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灯打士街。咁另外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咧，近住大榄涌，较早前都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而家车龙咧都系消散，龙尾去到豪景花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江西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灯打士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城市花园。 今日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邻街段车多繁忙，龙尾近亚街路街桥面；亚街路街去观塘方向咧，近住天光道一段系车多，龙尾去到窝打老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反方向太子道东去翻观塘咧，近住御港湾嘅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落龙翔道方向咧，而家交通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近彩云二村。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近黄珠路。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咁之後提翻大家啲封路安排啦，喺跑馬地因為有夜馬賽事，而家介乎皇后大道東至到馬會大樓對開上行斜路嘅一段黃泥涌道南行咧係封閉㗎。咁另外皇后大道東同埋摩利神山道一帶有臨時改道嘅安排，經過嘅朋友請留意翻現場嘅交通指示。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科學園路馬料水碼頭去科學園。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哋匆匆忙忙赶住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政府现正就晚期照顾服务咨询公众，希望病人有更大自主权，选择治疗和护理安排。根据建议，病人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要预设医疗指示，包括在特定情况下不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亦可以选择在哪里终老，例如屋企或者安老院。请在12月16号前上食物及卫生局网页表达你的意见。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黄之锋被 DQ， 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 如果政党的政治理念和你个人是相矛盾，那你就要澄清，要跟个人你是不是应该退党呢？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北京容不容许我参选都不取决于我到底是香港众志的一份子，因为当他们都多番定性我为港独头目，他们的抹黑是很明显。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有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上。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代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元山。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黄元山你好啊， 系你好。 我谂呢个几钟咧，都好多经济话题咧，都要倾下。 系 啊，运动嚟到而家呢一刻啦，都四个几，就快五个月啦。如果你用六月九号开始嚟计，嗱，近排我谂大家都明显见到咧，就系好多嘅铺头生意啊，商场嘅生意咧。都似乎受到啲影響啦，咁好多原因嘅，啊，除咗話請願多之外咧，慢慢你見到即係個地鐵成日都夜晚好早收啦，大家又似乎食飯都留翻之後先啊，咁另外大家可能心情又唔好，消費又少咗啦，嗱， 点睇咧成个局？ 成个局嗱就我哋都有倾过，咁啊，而家十月尾好快又会出啊，确认呢个我哋所谓进入咗嗰个技术性嘅啊衰退，咁大家都系啊唔会有怀疑嘅啦，因为技术性嘅衰退就系话你每有两季连续系负增长，咁最新嘅数字未出，但系大家都估一定系负数，咁啊所以就我估啊而家个问题反而就系、是、啊have we seen the worst， 即系话。最差嘅時間過咗未？因為而家你同旅遊業，我哋有傾過啦，啊食肆嗰啲咁，其實已經好差下噶啦嘛。咁、即係最壞嘅時間過咗未咧？定係其實硬壞嘅時間會再嚟咧？咁因為我哋頭一，我哋嚟緊會講好多所謂嗰啲咁嘅啊舒緩嘅措施啊。其實就要睇下你係一個短性嘅舒緩措施，定係一個長遠嘅一個舒緩措施啦。咁因為如果你即係短暫叫做過橋，即、就、係、是、bridge 呢個咁嘅。危机时间嘅话咧，咁你都即系可以有啲嘢可以做到嘅。但如果系一个即系长时间危机未过之余，其实仲会深化嘅话咧，咁其实好多嘅措施咧就变咗系更加难去做咯。 即系你睇翻同2003年沙士好唔同啦，沙士你都系100日啦，即系嗰阵时真系有疫症嘅，而且你睇到个疫症系。當時係大概高峰過咗之後咧，就一路跌緊嘅。但係今次係政治事件，好難用經濟嘅舒緩措施去解決。 同埋因為今次亦都有一個所謂外圍嘅大環境啦，即係我哋之前講，其實唔同嘅 sector 咧都有唔同嘅轉壞嘅時間嘅。譬如咧出入口貿易嗰啲咧，喺2019年頭已經開始轉壞㗎啦。咁旅遊啊呢啲就係去到即係六七月啊嗰啲先至開始轉壞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唔係淨係面對一個因素，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宏觀國際嘅因素，我哋係處於一個即係細小開放型經濟體喺裏面，即係無可避免受到影響嘅咁嘅問題咯。 係啦，即係完美風暴啦，但係未知道係最勁嘅風味啦。嗱，咁我哋琴日都睇到李嘉誠基金會啦，就應急前有細節。嗱，早前咧大家都聽到即係李嘉誠基金會咧係會出10亿啊，作為第一輪咧係資助嘅資助。即係受影響嘅一啲企業啦，咁嗱，首先咧，而家即係公布咗咧，就係第一輪咧，就係資助飲食界先，當中咧大概估計會用2亿嘅，咁啊就資助俾邊個咧？就係一僱用少於50人嘅中小企啦，咁另外咧就係可以獲得咧係60,000元嘅應急錢啊，60,000元都算係幾，即係如果你話睇翻政府即係嗰啲寬免你嘅牌照費啊嗰啲，即係好細數目，60,000元相對嚟講好大啦。咁就李嘉誠基金會嘅講法咧，就係用咧比較簡單嘅一啲申請嘅辦法啦，即係總之就係向佢哋提供有效商業登記啦、飲食業牌照啦、一張鋪面嘅近照啦，盡量簡單嘅一啲網上申請手續咧。就可以噶啦，咁仲话咧，希望可以喺11月底之前就发放应急钱。哇，有冇咁快啊？ 咁啊，私人做法我谂就即系容易相对做啲，因为而家讲紧都系3000多间啫，即系当然都系因为佢话受惠嘅有萬，即系可以受惠嘅。應該咁講，即係有16000食肆啦。咁啊，但係 2亿啊嘛，俾 2亿啫嘛，係嘛？咁你除翻條數，每人60000，咁咪3000多间。 我唔知點樣。点样即系先到先得咧？ 系啦，而家就系未知， 未有嘅。佢话未有细节，迟啲先公布嘅。 呢个都难嘅，即系不过佢又冇政府考虑，因为政府通常要学你话斋，如果啲钱要分俾人，你又唔知点分嘅话，佢又谂好多嘢公平性啊，点解分俾你唔分俾佢？ 同埋又要查你啦，又要查呢样查嗰样，搞好耐。 私人就其实嗰个灵活性系高好多嘅。 嗱，咁李嘉誠基金会嘅讲法咧，就系话将即系希望能够将呢啲有需要嘅钱啊，尽快。俾到啲食肆手上啦，撐過呢個艱難嘅時刻啦，就會以最信任嘅態度喎，定定最簡易嘅批核過程啊，咁就即係可能係咁樣，即係寧願派錯都唔放過啦，咁可能就簡單啲啦。 咁佢係咪都係做善事啫？其實就係變咗，即係佢有咁嘅好好處咯。佢話我係咪都做善事咁你冇得 complain 啊嘛，冇得投訴啊嘛。你如果係政府派，咁佢係公帑嚟噶嘛，咁佢就會大家就會即係挑戰你話點解？你派咗俾佢，唔派俾我，咁就有排鬧，有排拗嘅。但係即係佢呢啲懷念都係私人嘅捐款嘅話，咁我諗就容易做好多啦。 咁你睇， 好意思啊，你睇其實而家即係食肆方面咧，受影響嘅程度係去到一個咩嘅階段咧？我唔知道你即係平時我喺啲地區啲街坊鋪頭咧，就影響似乎唔大嘅，因為即係人多嘅地方你都要食飯嘅，平時放翻工你都要食飯。 數字上都睇到嘅，即係而家一般的報紙都有賣啦，即係 overall 整體上就慘啊，但係更慘嗰啲就一定係一啲油尖旺啊、銅鑼灣嗰啲，即係做開即係跨區客啊、自由行啊嗰類啦。但係學你話齋，就正正係因為大家唔敢去呢啲市中心嗰度玩。所以呢就反而地區嗰啲無論街市呢聽講都係好有啲好嘅生意，即係成屋企煮飯啊，又或者一啲街坊嘅鋪頭啊，反而嗰啲嘅生意呢就未受一個好大嘅影響啦。咁希望你從之前一啲嘅其他上市公司嘅數字都睇到啊，即係譬如領展咁先算啦。咁佢嘅即係一般嘅鋪頭呢，街坊鋪呢知佢都係近一啲即係鄉即係村落啊，村公屋村啊啲咁樣。嗰啲鋪呢反而就唔係咁大影響啦。 係啦，喺電話裏面呢就有飲食界嘅立法會議員張宇仁啊。張宇仁你好。 你好。 系啊，见到李嘉诚基金会嗰个应急钱啦，第一期俾飲食界嘅，咁嗱60,000蚊你自己睇都几可观系嘛？点睇咧呢个数额？ 呢个必然啦，除咗个钱系可观，嚟得快，我时时都讲嗰个对，即系中小微企嗰个嘅士气啊，都打咗一支强心针嘅。 系 咁，所以我都希望我哋而家审议紧嗰个拨款条例喺立法会。我都希望聽日可以通過到，咁亦都我都會呼籲財政司睇下可唔可以喺財委會擺早啲，咁等我哋可以早啲通過咯。亦都希望啲同事唔好即係拉布，令到即係啲業界真係而家都水深火熱，都希望早啲政府嗰個九成嘅擔保啊，其他嗰啲嘢都可以落實到。 你見到業界而家飲食界啦，飲食業界其實而家嗰個經營情況，邊啲會影響比較大啲啊？邊類型嘅鋪頭？ 嗱，當然高檔次嘅就一定個影響喺嗰個地區咧。而家講話中環啊、灣仔、銅鑼灣啊、成條彌敦道啊，由尖沙咀一路去到即係太子啊、深水埗啊，好多啲食肆都會受影響，新城市廣場啊。你話即係 Yoho Town 好多都係受影響嘅。咁當然你正話都講咗，領展我同佢個多月前開會，佢都睇到八月嘅數字咧，佢都覺得自己嘅生意冇跌嘅，特別是飲食業嗰邊，除咗一間食肆，咁佢亦都肯個別處理嘅。 係。咁嗱，見到如果嗰60,000蚊咧，對於一啲中小企，其實嗰個幫助可以去到邊度咧？好多時。即係一個月租金都去咗㗎啦， 可能係一個月租金去咗， 冇添啊， 亦都可能有啲未必使去到俾一個月嘅租金，亦都未必係咁貴嘅，因為而家講緊中小微企啦，50人以下嗰啲咧，咁即係但係始終點都好咧，一定係即係好應急，同埋咧亦都我成日都講對個士氣係有幫助，咁我諗亦都有飲食業出咗嚟可以幫佢。捱多2个月嘅，咁亦都希望始终都系即系个源头啦。始终如果我哋啲暴乱能够停止嘅，咁即系重新上路就容易。大家而家都希望买啲时间，咁希望继续捱落去。因为飲食业好惨，就系佢嗰啲装修啊、设备啊、抽风啊、炉灶搬唔走嘅。佢一结业咧，就乜都冇晒，系好惨嘅。 咁想請教下，即係你覺得，譬如李嘉誠基金會做咗呢樣嘢之後，咁譬如政府係咪你有冇即係同類型嘅做法可以即係參考下，定係成日政府難咁樣去派錢法咧？ 嗱，政府點派錢都好咧，都有個限制，佢嗰、那個審核啊，同埋佢嗰個要財委會批准，都係一個困難嚟嘅。正正就因為我哋財委會喺呢4个月都冇開會啦。啱啱開會咗，通過咗一項上個禮拜，咁所以即係會係就算政府點急去做，都有個時間限制。咁但係當然，我亦都希望其他嘅業主都希望佢哋個個都同我講個別處理就唔肯一刀切， 咁而家都有幾個業主咧，大業主係肯做嘅。 嗯， 咁呢個係對飲食業係有幫助。當然，我亦都希望有其他嘅基金，有其他香港嘅社會賢達，佢有能力同埋亦都有心，我都希望佢都可以一齊出嚟幫下我哋啲飲食界嘅中小微企啦。 你建議譬如一刀切嗰個減租嘅比例幅度要幾多度啊？ 我哋當然業界就希望五成啦。咁啊，六個月啦，呢個政府已經係早應咗我，所以喺房委會啊，而家其他嗰啲甚至機管局嗰啲，佢哋都開始有做，未必做到六個月五折。咁但係其實都想講講咧，我哋好多嘅商場啊嘅租鋪咧，係連埋一個叫做生意額嘅提成嘅。咁所以就算業主減咗我哋個基本租嘅一半咧。因為提成我們都沒有要求減，那在個提成那裡分分鐘如果那些生意不是跌得那麼緊要的，其實業主的減租的幅度都不是那麼大的。 嗯，還有得提成嗎？以為你賺了錢才有得提成的。 怎樣樣啊？ 我以為你提成，你說即是提成你通常都是要有得賺才有得提成，我以為你現在很多都是蝕緊， 完全用生意額的。 哦，用生意額，不是用 profit， 是用 sales 來計提成。 用 sales 就是譬如我們他看你的賺蝕的。 是。 即是譬如我舉例個底租是10萬。 是。 那麼就提成是 10%， 那你做100萬。 嗯。 那麼就不用再給他，如果你以前做82萬的你要給12萬租。咁所以如果你個底租十萬，你減咗佢一半，譬如收五萬嘅啫。但係如果佢生意額唔係跌咁多，譬如跌三成咁，佢都可以做翻譬如70萬嘅時間咧，咁佢都有7萬蚊俾你。 嗯， 喺個提成嗰度。咁所以其實相比之下咧，業界都冇話要求個提成去減埋，係要求個底租嗰個基本租減嘅啫。咁其實業主去到尾咧，其實個損失唔會好大嘅。 嗯 嗯。你會唔會覺得其實叫地鐵唔好咁早收車得唔得咧？嗱，你頭先講到即係影響生意都係，譬如一啲示威熱門地方，其實香港有大把地方根本就冇受影響。 呢、這個地鐵呢個早收車咧，就影響曬我哋啲夜市啦。冇一間香港嘅飲食業可以做一個市嘅，例如淨係做個晏晝或者做早餐加晏晝就可以即係收支平衡嘅，係做唔到嘅。咁同埋員工咧，好慘嘅咧，就係有陣時又冇公開啦，夜晚黑，兼且咧翻收工嘅時間亦都冇車翻屋企，咁所以我都當然係地鐵佢亦都係因應我唔相信地鐵係因為佢係可以即係唔刪嗰個停止10點11點去繼續通車，我唔係覺得佢係特別去做嘅咯，佢因為係有破壞。佢哋係要去用嗰啲時間去做修理，咁但係正正就每一樣嘢都影響到最近，你話甚至我哋咁萬聖節，本應灣仔啊同銅鑼灣啊，特別是中環啲生意會好嘅。其實通常呢啲咧由上個禮拜五六日都要好到即係聽日㗎啦。咁但係警方又呼籲大家盡量灣仔啊中環又唔好出現去啲萬聖節啊。食肆啊，或者酒吧咁，咁呢个又系对我哋有个影响。 即系你会唔会觉得，即系警察会过分忧虑啊？因为嗱，琴日都出咗一个声明，即系警察就特别叫人咧小心，就唔好去啲多人嘅地方，尤其系万圣节嗰日啦。咁都好多商户都话有冇搞错啊？即系你即系赶客啊，同我哋。 我明白商户系有唔同嘅意见。 喂喂，咦？阿张宇仁个电话断咗添。系咁啊，刚才讲到。即係你睇翻轉頭咧，就係譬如話過去嘅嗰兩三個禮拜咧，港鐵提早收車，的確對於好多即係商户咧係直接有影響。明明都冇乜嘢嘅示威活動嘅，而且我諗都好多人唔會咁相信你真係喺度維修緊啦，因為你明明有一日又可以提早，又可以遲啲嘅，跟住你覺得唔妥咧，又早翻收車嘅，咁我諗即係呢樣嘢。都可能港鐵都要諗一諗，需唔需要？ 又或者即係頭先你個講法就係 張宇仁喺翻度，係 係啊，呢個張宇仁，我哋啱啱講開，你啱啱收出咗線之後，我哋就話喂，其實你最即係切膚之痛就係嗰個地鐵嗰個早收嗰樣嘢，啱啱未講到，啱啱即係嗰個話題就係、是、咁。其實你有冇即係了解一下？有個講法就話佢係咪真係喺度維修緊嘅？有時候又開，有時候又刪。 佢系咪真系维修紧？你有冇了解过呢样嘢咧？ 我有了解，因为当即头半个月前我哋都有同我都有同港铁啊有开会嘅，啲高层甚至啲维修部我哋都有开会，咁亦都系了解佢嘅情况。咁你见到佢开头嗰个嘅损伤唔系咁大嘅时间咧，同埋佢哋有一啲嘅零件可以去替换嘅咧，同埋去修理佢都即刻做嘅。我唔相信佢係為咗早修而早修，佢係真係有佢嘅技術啊，同埋佢亦都要考慮佢員工嘅困難。 嗯，好，唔該曬你，唔該曬張宇仁。好 ，OK， 張宇仁係飲食界嘅立法會議員啦，咁。如果講到港鐵的問題，就是大家見到它的車行得的嘛，整個系統每一條線的車是正常地行駛的嘛，收多久 你是不是真的要為了你的員工不知道怎樣收維修什麼而不開呢？因為直接是影響到很多的食肆呢，它又真的人又少了，大家要直情是不如不要晚上出街吃飯，或者在自己地區吃飯，咁真係見到好多食肆咧，而家八點幾已經冇人啦，跟住九點鐘都一定要閂嘅啦。 嗯， 全個生態係改變咗。 呢個就係信定唔信嘅問題咯。學你話齋咁咁，頭先講我張議員佢哋飲食界，我諗就一定係有切膚之痛，就一定唔想佢哋早收嘅。咁但係就我頭先講學你話齋，亦都有好多嘅仍然有不少嘅疑問，究竟係咪即係嗰個實際情況點樣？因為呢個都幾技術性嘅，究竟嗰個維修嗰個時間表係點樣？ 唔係，我諗港鐵不如你喂帶啲傳媒去睇下你點解一定要十點十一點就要收車呢？究竟你十一點之後提早咗兩個鐘收車係方便大家做啲乜嘢呢？咁俾大家睇清楚，因為真係影響緊好多食肆嘅生意、好多商店嘅生意、酒吧嘅生意嘅。好啦，咁大家聽緊嘅朋友啦，有冇啲中小企呢？對於李嘉誠呢60,000元嘅應急錢呢？有啲咩意見呢？又或者其實政府仲有好多不同嘅一啲紓困措施啦，都話係想同大家舒下困嘅。有啲乜嘢係未夠呢？有啲咩可以再做呢？打電話嚟1872311。 喺华南，本港方面下昼各区嘅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喺下昼4点，热带风暴麦德姆集结喺现港嘅东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越南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干燥，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讲单坏车先。粉岭公路去元朗，近住燕岗村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高尔夫景园。就是粉岭公路去元朗，近住燕岗村的快线是有坏车，龙尾就排到高尔夫景园。跟进翻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女童军总会快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了，消散中的龙尾是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登打士街。讲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比较挤塞，是排到去真山道。现在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受到车多影响，是实施紧隔歇性封闭措施。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柯达大厦，九龙入口就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排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 Mega Boss。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车多，龙尾排到加多利河苑。亚吉路街去观塘，近住天光道都比较多车，龙尾排到洗衣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住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星河名居挤塞，龙尾是排到观塘道，近住德福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上怡道。 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屯门医院挤塞，龙尾排到黄珠路。咁后少少近住丁九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青屿干线行政大楼。咁提醒翻大家，喺港铁方面，除咗机场快线，咁港铁各线、轻铁同埋港铁嘅巴士服务都会提早喺今晚11点结束。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咁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好多人都问咧，今次嘅财进咧点样选出嚟嘅咧？咁样最重要就系佢嘅表达能力咧系风趣幽默，而且咧知识广博，咁诶发挥佢哋独特嘅意见。 新一届招财计划表现突出嘅财进系咪真系做节目嘅材料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明年预售约12000个居屋同六字居单位，800000元以下单位首次置业最高可做90%按揭，回应市民置业诉求。未来3年提供10000个过渡性房屋单位，照顾基层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落实土地共享先导计划同填海，开拓房屋用地，珍惜香港，共建家园。policyaddress.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元山。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黄元山，我哋倾紧嘅就系成个喺呢个夏天到秋天吓、香港发生嘅事咧就。對於經濟的影響啦，旅客的下跌咧，啱啱即係睇到一啲新的數字，就是10月的頭六日啦，即係黃金週的旅客咧就下跌了53%啦，53%就超過一半啦。咁另外就是整體的數字，整體的旅客數字咧，亦都跌了近30%嘅。咁、那個數字當然是很驚人的啦。 上次有位嗰、那個做入口團嗰、那個老闆亦都講過話大跌90%添，佢嗰陣時講過話， 或者團就更加係大跌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都仲有好多自由行啊嚟做生意啊，嚟行過買嘢嘅自由行都有好多嘅，咁嗰啲都跌咗啦。咁但係你講到團嘅更加內地團就跌得好犀利啦。咁而政府咧對於好多嘅中小企咧，剛才講到就係李嘉誠基金會會有一個應急錢。資助飲食業界啦，咁其實政府咧喺過去幾兩個月到啦，都一路有啲紓困措施一路出緊嘅，其中就包括豁免一啲食肆嘅牌照費啦，包括旅行啊、旅行代理商啊、旅館啊、一啲酒牌啊嘅牌照費啦，另外就一啲美食車嘅一啲嘅租金亦都係減免嘅。咁嗱喺電話裏邊咧就有美食車菠蘿仔食堂嘅負責人啦，有實體嘅餐廳同美食車嘅林小姐，林小姐你好啊！ 哦，你好啊，你好啊！ 不如講下你哋，譬如美食車嘅生意咧，近排嘅影響係點啊？ 係啊，跌咗好多啊！即係其實我哋其實平時收入最好都係會係喺迪士尼啦，或者係喺星光大道嘅。咁其實而家都跌得好犀利嘅，即係講緊係跌緊70%嘅生意。 係 啊，係啊。咁我哋譬如话，另外我哋有一个游客区系东涌啦，东涌都系跌一半嘅个生意，因为系完全系即系可能得翻10%旅客都冇啊，系 即系本地人生意啦，而家做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本地人生意系啊，但系本地人亦都系唔多啊，因为即系佢哋出去消费或者出去玩嗰个心情咧都系唔多，咁即系急急脚要翻屋企咁样，系咁所以消费系嗰个意欲好低系。 咁政府嗰啲減免措施咧，美食車啊，嗰啲長租啊，都有得減噶嘛？ 系啊系啊，但系其实都帮唔系好多好多，因为其实系讲紧我哋都几即系有譬如美食车，我哋有啲全职员工啦。咁因为美食车就特别啲，即系啲员工要识开车，又要识做厨房啦。咁嗰啲即系譬如我哋亦都由开始做到而家，咁都唔我哋都唔想有任何员工会流失啦。咁一路就。就算冇乜生意或者嗰日唔开，我哋都 keep 住出粮，咁所以即系呢啲疲惫，我哋都喺度。 相对于即系譬如实体店，因为你都有啦，咁嗰个租嗰个负担系美食车比个长租负担高啲，定系实体店嗰个百分比那个 实体店高啲，系啊，实体店高啲。 咁因此即系话，就算美食车嗰个长租减咗一半，喺特别喺政府场地嘅话，对你个帮助你就觉得都唔系咁大。 人係啊係啊係啊，反而即係我哋都好開心噶，即係尋晚聽到即係有李嘉誠基金可以有啲嘅即刻有啲嘅動作出嚟可以幫手咧，這個我哋係好開心，即係即時可以即係舒緩到我哋嘅壓力啦，即係而家係講緊即係點樣可以捱得一個月得一個月啦，因為真係因為我哋啲客係一路少落去嘅，係冇多到係啊。 你而家譬如嗰六万蚊，具体嚟讲，你觉得系点样舒缓到你哋？即系占到你哋嘅疲费几多啊？每个月蚀紧几多啊？咁啊？ 咁又唔方便讲蚀紧几多啦。但系即系，但系六万蚊嚟讲，即系譬如我哋帮我哋交租啊，或者去保持翻一啲一啲员工嘅薪金咧，系会令到我哋即系舒服一啲嘅。呢个都系真嘅，即系真。同埋佢个手续冇咁复杂，同埋我哋最开心听到咧，就系即系佢可以即系。申請完啦，咁其實一個月內可以發放咧，咁即時可以救到好急啊！即係未必話好多，但係起碼係對我哋嚟講都係好開心，同埋好即係好欣慰，即係原來可以咁快走啊！因為一般所有平時申請啲資助啊，或者啲市場即係一啲基金，即係去資助一啲咩嘅擺展會，其實。讲紧全部都系要讲紧半年个过程啊，咁即系好慢噶，所有个程序都系。 咁你但系咪而家有个讲法就系佢个李嘉诚基金会嗰、那个款项系未必即系能够帮助到美食车，因为个牌照唔同定系点样啊？呢样系咪技术个问题？ 其实我哋就都唔系好清楚，因为我哋都系睇报纸或者睇新闻报道去知。咁但系当然我哋即系美食车同埋我哋实体店都系好艰难，即系我哋到。即係都未試過係咁艱難，即係啲客好似突然間消失曬咁樣，得翻一啲好少嘅客人，或者一啲好忠心嘅人特登嚟支持我哋咁樣咯。 你個實體餐廳係喺邊區㗎？ 我哋喺東涌同埋喺沙田區，係啊係啊。 嚇、 但係沙田區係咪都本身都係做開本地生意，定係做開遊客生意㗎？ 我哋沙田嗰個位置亦都係好艱難，因為我哋喺沙田火車站。即係最近成日都會有要提早關門嗰個地點，係啊。 咁但係呢排冇啦，呢個禮拜好似好啲啦，係嘛？ 好啲，不過我哋整體我哋都提早關門，因為地鐵早閂，咁我哋同埋香港市民好多都其實去到七點半咧，其實都好多人都喺個火車站都少咗好多噶，即係最遲八點幾，佢哋都已經走曬啊！其實車站都唔多人噶啦，平時我哋係忙到十點噶，係啊。 係，咁你覺得係咪即係其實港鐵可以唔使咁早閂咧？ 其實港鐵早唔早閂，咁我哋又冇乜意見嘅。不過而家我覺得十一點閂對我哋影響冇咁大，反而係啲市民嗰個心理嗰、那個即係有少驚啊出街，咁佢哋會提早咗翻屋企。係啊，咁就無論港鐵而家就算去十一點閂咧，其實啲市民都係七點零鐘、八點鐘就已經走曬嘅啦，已經係。 咁有冇話即係譬如相對於實體店同美食車邊個難啲，定係兩個都咁難？因為美食車一直以嚟都係少部分能夠成功，你哋算係少部分之一。咁但係美食車係咪其實可唔可以咁講都係更加困難咧？咁樣。 因為美食車就八成咧，其實係嚟自遊客啊，差唔多我哋後期做到已經。美食車就整體即係呢段時間係冇曬遊客生意咁滯，咁係即係嗰個即係係跌得好犀利。咁而我哋鋪頭亦都好彩，係我哋即係應講話唔好彩，就係我哋另外嗰兩間鋪頭都係一啲旅遊區同埋遊客好集中嘅消費嘅地點啦。咁所以我哋呢三間鋪頭都係好艱難啊，喺啲。幾個月嘅時間裏邊， 咁如果即係假設啦，即係冇呢啲措施啊，或者應急錢啊，你自己睇嗰個生意可以捱多幾耐咧？ 我哋希望即係我哋自己生意可以捱多幾個月咯，係啊，係啊，咁啊都係捱得。 幾耐得幾耐啦。不過即係希望啦，即係港鐵有幫幫手減下租，咁跟住即係有李嘉誠基金嗰度可以幫幫少手。咁我哋希望即係可以市民冇咁驚出街咧，其實啲生意就開始會穩定翻。係啊，譬如呢幾日呢個星期好啲啦，咁我哋即係門市啲生意就好翻少少咁樣咯。 好啊，好。唔该晒你，多谢你嘅意见，林小姐。林小姐咧就系美食车菠萝仔食堂嘅负责人，咁佢有一架美食车啦，有实体餐厅嘅，咁美食车就应该唔合资格去攞李嘉诚嗰60,000蚊噶啦，因为佢哋嗰个牌照咧就唔系即系正常嘅一啲嘅食肆牌照嚟嘅，佢食物工厂牌照嚟嘅。不过实体餐厅咧就应该得嘅吓。咁大家有咩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有冇一啲嘅经营紧食肆嘅朋友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噶。电话里边有李小姐，李小姐你好， 系 请讲。 系你好，系欧先生你好， 系仲有黄元山喺度。 系啊，黄生你好，系其实咧，我想讲话阿李生、李嘉诚先生俾嗰、那个即系提供呢个咁庞大嘅 应急 资助咧，系啦。咁其实咧就系、是、一个对香港咧都系一件好事。咁但系其实，我哋都要揾翻個源頭，就係點解而家我哋唔會出街呢？就點解？因為我哋收到好多時喺好多啲媒體入面係收到好多嗰啲即係話將會有邊度邊度會有發生有事情，即係示威人士啊，或者各方面嘅人士去即係有個抗爭啦嚇。咁、我覺得首先係咪應該要令到社會和平先至可以回復翻？一個正常的現象，啲人唔會夠膽出街夜晚，根本地鐵咧，就算佢早唔早收咧，其實都係一個附帶嘅一個因素。咁頭先喺歐生，你好似剛才都有講話，點解地鐵會突然間收10點，突然間收11點？其實佢哋之前亦都喺櫃台嗰度講過，喺香港電台嗰度講過係點解？因為佢哋需要咧，佢就破壞得咧太嚴重啦。 係。 所以变咗咧，就系佢哋需要好多时间去嗰、那个维修，好似喺佐敦站咁样，根本成部电梯，我真系见到系嗰啲喺伊丽莎白附近嗰啲公公婆婆系上唔到去嘅，因为系得一部电梯，佢哋都打烂晒，整完又打烂晒。 咁我觉得打烂晒电梯系真系有排修嘅，但系架车行紧噶嘛，架车成个地铁系统行紧噶嘛。 你有冇听到嗰、那个地铁？公司方面嘅解説就係 我聽到，我日日行，我日日搭地鐵都聽到佢解説嘅，係多謝你，李小姐。電話裏邊咧仲有簡先生，簡生你好， 係你好，係 請講。 嗱，我啊想講翻嗰個李嘉誠成立嗰個叫做應急錢嗰個樣嘢，咁啊其實嚟講咧，其實冇乜用嘅，因為而家嚟講咧，就算你李嘉誠係好人派你呢啲應急錢俾啲叫做飲食業都好啦，都係就係治標唔治本，因為咧啲人咧根本上都唔夠膽去幫襯啲食肆，又講得危險啦，又夜晚唔夠膽出街啦，本身嚟講咧，本身市民又唔係經濟唔好，又冇錢去消費，咁其實嚟講咧係應該係政府主動去派啲應急錢去解決一啲市民嘅衞生嘅問題，無論佢而家嘅事情都好啦，或者之前其實一啲2014年即係嗰陣時佔中，其實遺留落嚟已經好多問題，本身嚟講都係因為啲人真係唔係話個就業唔係官方嘅數字咁簡單。 你覺得點樣派發，或者點樣令到大家即係生活好啲啊？即係政府點做啊？應該佢做咗好多紓困措施嘅咯喎。 其實啲輸運做啲咩首次置業啊，都基本上冇用嘅。而家啲人基本上都好多係移民潮嗰樣嘢，成佢都唔係解決緊個問題。 咁你覺得點好？點樣做好啊？ 嗱，佢根本上係真係派錢俾市民咯，即係好似上次個咩關愛共享嗰啲派錢咁樣。咁但係而家直情做都唔肯做。加上嚟講，之前派錢佢都派得唔好啦，好多人都投訴。係 啊，你一講派錢，佢派成年先落到你手，好大件事噶。 係啊。 所以佢咪用其他方法咯，即係譬如話派綜援啊，即係多發放綜援啊，出雙糧啊，長者生活津貼啊，嗰啲咪喺現有渠道之下，入錢嘅時候入多一倍咁咪易啲咯。 但係嚟講係就係惠及嗰啲人， 即係幫唔到其他人。 系帮唔到全部市民啊嘛。 明白，好多谢简生嘅意见啦。始终有个问题就系你派钱都其实好难派嘅，黄元生。 咁啊，即系我哋之后就会讲啦。即系派钱都好多种方法，咁有冇啲可以易啲嘅咧？吓，点派法？ 有人就提出啦，其实立法会里边咧，不同嘅政党都似乎咧都同意嘅，就系即系派一啲嘅消费券。咁令到大家咧攞住個消費券咧，就即刻去洗錢，咁大家都有著數啦。咁不過又好似唔係咁易啊嚇。 中美貿易戰啦，再加上香港嘅示威浪潮啦，各行各業咧都受到影響啊。有一啲鋪頭生意好好，係因為佢哋某一啲政治立場。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仁， 消費者佢有選擇權，但我覺得吹噓到話啊，你係黃嘅咧就好好生意排曬隊，呢啲都係個別嘅啫。我唔會太大聲去反對，但係你嚟打爛我間鋪頭掟汽油彈，公唔公道咧？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蕭樂文、陳亮君，星期六問責。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收听《香港暖流》。 啊，麦之华前辈啊，唔系啊， 哦，唔好意思啊，记错咗添。欢迎大家收听《青春交响曲》。 前辈啊，都唔系啊，系我哋嘅节目啊。 我唔好意思，我太挂住自己个节目啦，做咗几廿年电台，冇办法啦。唔好意思，呢、这个节目名系乜嘢啊？ 手下留情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啊。 咁各位听众，到时见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我刚才讲到政府怎样纾困，就算派钱呢，要派得有效率，又派得大家开心，又派得公道，都几难的。好啦，咁有议员呢，就是立法会金融界的立法会议员陈振英呢，就建议港府应该向市民派消费券的。陈振英你好啊。 你好， 系啊，你 黄元生两位， 你好， 点啊派法咧？你知啦，而家政府派嘢都好得人惊，派好耐嘅， 系 点派法好？派几多？ 点派法好咧？派几多咧？我谂都仲要大家讨论嘅。咁因为我其实嗰、那个消费券嘅想法咧，就源自咧佢新一轮支援旅游业嗰个措施咧，就系、是、资助100蚊出境游，102蚊就系入境游。咁我觉得呢啲根本就未必能够做到佢原来嗰个谂法啦。咁反而咧消费券就可以多啲行业受惠啊嘛，唔系净系零售啊嘛。咁至于派几多咧，我觉得因为一年我哋本港嘅零售金额大约都2-3千亿嘅。咁如果你要增加1% 嘅零售额，咁都要去到20-30亿先得啦。咁我諗就个数一定要超过呢个数，咁每个人呢起码都有1-2千蚊先至有意思囉。 1-2千蚊其实成加埋都要70-80亿 㗎啦。 係囉，70-80亿。 係呀，都要70-80亿㗎啦。因为但係因为其他国家都曾经尝试过用类似嘅方法呢，佢哋个银码都唔算好大嘅。譬如日本啊、台湾啊、泰国啊都曾经推出过类似嘅措施，但係佢哋今日都系几百蚊到1000蚊不等啦。咁香港而家目前遇到咁嘅情况呢，我觉得都可以用一个佢哋嘅派过嘅经验之中嘅比较接近上限嗰个方式嚟派囉。至于点派法呢，呢个就真系系一个好要需要值得大家讨论嘅问题啦。因为派4000蚊大家都知道好多筛选，好迟先派到。咁但係消费券呢那个唔系钱嚟㗎嘛。咁你一定要将啲券呢无论用电子方式或者系硬件方式呢派到嗰个人手上，令到佢呢真系用于本地消费。咁呢个派嗰陣时呢可能会相对嗰个行政措施会更复杂一啲添。 一讲行政措施就真係大家都担心㗎嘛。咁佢你觉得即係譬如以前派钱就派个6000蚊就即係无差别咁派发啦。咁今次派钱就派4000蚊，就因为要 mean tested 啊，咁就即係搞到好多手续好繁复啦。咁但如果派消费券嘅好处就即係针对呢个本地消费，不过呢就亦都有一定嘅手续。你觉得即係派消费券好啲啊，定係即係无差别咁样派钱好啲？ 咁一定係派消费券呢相对先可以刺激到本地嘅经济。因为呢如果你派钱呢，有一啲人呢可能会将部分嘅钱储低啦，亦都可能呢佢会将啲钱呢用喺外游啦，咁就其实未必对本土嘅经济活动呢有得益嘅。咁如果你消费券呢一定係由返嗰啲商户呢最尾同呢个政府去攞返嗰个钱啦，咁先可以保证到呢真真正正成筆嘅资助金额咧，可以喺本地 嘅經濟活動嗰度體現出嚟咯。 但如果你即係根據你嘅經驗啊，即係熟悉政府嘅運作，又即係要財委會或者即係嗰啲budget 嗰啲又要過，你覺得成個即係 process， 即係如果成個過程，你覺得最樂觀即係如果佢哋好積極咁做呢個消費券，你覺得最快會？几时可以即系到手？ 我自己估计咧，以佢哋一贯嘅做事方式咧，起码都要四到六个月嘅。咁但系最重要，我觉得决定嘅时间咧，都系佢派嘅范围有几大。正如两位都提到啦，如果系六千蚊嗰阵时咧，其实系可以相对快啲嘅，即系你有身份证啊，咁跟住就可以去银行嗰度攞钱啦。但系如果你有个筛选嘅话，四千蚊嘅时候，净系筛选嗰度，我谂都用咗大部分嘅时间。咁消费券咧，我反而觉得系应该系个范围广啲嘅，就唔应该咧又要做好多唔同嘅测试啊，或者边类人唔得，边类人得，否则咧个行政时间同埋行政成本就会好高，亦都可能咧就冇乜意思，因为消费券个银码都唔会系一个大嘅银码。如果你行政成本都要几百蚊到一千蚊个人，但系你派又派千零蚊一个人，咁我觉得呢个就绝对系唔理想嘅情况咯。 我就咁谂咗，都谂咗一阵噶啦，我都谂唔到点样可以将个消费券派到每一个人手上。唔係咁簡單嘅喎，真 係。其實有一個簡單嘅諗法咧，就係話譬如你揸住我哋香港嘅永久居民身份證，咁你就去政府嘅某一個地方去領你嘅消費券。咁但係當然咧，就有人會講啊，喂，嗰啲老人家啊，或者係長途跋涉啦，咁你可能要好多即係譬如民政事務處啊、圖書館啊，總之個公共設施嗰度咧，我都開放俾人哋去可以去領咯。咁如果佢個電腦系統做得好嘅話咧，咁其實就唔擔心有重複嘅。不過咧，問題就係、都要即係令到全香港受惠嘅人咧，都要去動一次咯，即係大家要喐一次去領取咯。 我嘅 個關鍵詞就係如果即係如果佢個電腦系統係，因為而家似乎佢嗰啲電腦系統係每個部門嗰啲不接通噶嘛，即係所以佢 然之後要招標整個軟件，可能一年噶嘛。 佢未有一個全面嘅一個所謂我哋叫做 database 嘛，咁啊數據庫、資料庫，即係佢哋似乎落實落去咧，就不過呢個真係細節啦，即係不細節都變咗係大節嘅，即係如果佢搞唔掂嘅話。 同埋最後一個問題啊，邱騰華話即係都要考慮下、思考下派錢能唔能夠解決問題，能唔能夠真係刺激經濟，可能係好短期。點睇 咧？我相信咧，大家都係想先喺短期度咧，令到大家個消費信心啊、社會氣氛改善嘅。咁我諗唔能夠話消費券如果擺幾十億，會唔會就話長遠冇乜幫助？咁但係我哋先解決咗眼前嘅問題，令到大家心情暢快啲先啦，或者有啲行業咧唔會即刻出現倒閉或者係裁員潮咯。 好，唔該曬你，陳振英。 好，唔該 曬。陳振英係金融界嘅立法會議員。咁有個好處就係有消費券咧，就逼你即刻要使，或者係真係使喺本地嘅一啲商店嗰度。 係、你越不過你越多框，甚至可以擺個 expiration date 添，即係有效日期。 有效日期，即係你快啲使， 你快啲使咁樣。咁但係你越多呢啲我哋叫做細節嘅話咧，佢嗰、那個推廣嘅時間又越嗰、那個執行力就越難去做啦。 我哋新聞之後翻嚟繼續傾，大家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批资专设计学院学生不问校方，未公开浮尸案15岁女死者行踪嘅所有闭路电视片段，喺校园内聚集抗议，有人喺校园破坏、毁坏电脑室嘅电脑。保安员巡楼时发现职员室被爆开，睇到里面有玻璃樽及煲起火。燒到地氈，用水將火淋熄。職員室門外有被爆門的痕跡，房內煙霧瀰漫。校方原先承諾下午1:30答覆學生，但一直沒有校方代表出現。有學生不滿安排，有防暴裝備的警員一度在校外戒備，其後收隊離開。學生發表公開聲明，指校方出爾反爾，副院長沒有履行承諾，只是以電郵作出不清晰的回應，又說商討成果已經被毀滅，對校方失去信心。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表示，学生要成为未来领袖，最重要学习社群归属感，亦都要学习法治最底层的包容、尊重及妥协精神。马道立出席一个教育论坛致辞时表示，法治精神是强调追求自由及权利的同时，要尊重别人和社会。他又说，基本法保障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投票权及参选权等。有立法会议员关注，警方早前对部分在反修例示威中被捕青年向法庭申请儿童保护令，事后没有起诉，质疑做法是虐待儿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关注问题会加强与保安局及警方沟通。建制派议员说，部分家长带儿童参与非法集会是虐儿的行为，要求政府设立机制强制举报虐儿个案。24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就政府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订立禁止蒙面规例入禀司法复核，听日一连两日开庭。民主派议员表示可能上诉至终审法院，除了24位议员合资150万元用作官司费用之外，将会向市民众筹388万元，多出的金额将会捐到守护公义基金及612基金。民主派的代表律师包括资深大律师李志喜及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文敏，并且采用一位英国御用女大律师的意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干燥，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啊，較早前咧喺粉嶺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燕江村快線嘅壞車已經拖走咗，而家大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車龍排到去管道入面；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今日早前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的间封已经取消。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游泳池。在路面方面，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交通仍然是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就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小榄段。之后提翻大家港铁嘅服务安排啦，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其余各条线路，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系会提早喺晚上嘅11点结束。咁而由晚上嘅11点起至到尾班车咧，机场快线只会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来回服务。咁到时系唔停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会由晚上嘅10点起暂停，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就正常，截止时间为飞机起飞前的90分钟。最后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揸车紧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唔知点投资，妈妈话我冇大志。 想学多一啲，佢哋话你知。 开始接听电话啦，投注香啊！ 我睇咗上。 系啊，你可以问5只股票。 我好简单，输少当赢。 俗语叫矮多嬲死象。 傻低个股票买嚟做咩咧？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六上昼9:04，黄伟杰、关卓照，投资新世代。喂，仲可以上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睇直播兼重温噶。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 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最高1500蚊，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喺10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元山。 系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黄元山啊，我哋刚才倾紧就系有啲议员啦，都提倡派消费券啦。 系 派消费券有个好处就系，因为可能逼你真系要使钱，而嗰啲钱系会直接。即係可以喺數字上變咗 GDP 嘅喎， 係啊，咪即係好似我哋話，即係美國印銀紙啦，即係當時候點解美國印銀紙 QE 咧叫量化寬鬆咧？量化寬鬆其實都係印銀紙派錢，不過咧就係佢就唔係派落消費者一般市民嗰度，佢就派落銀行嗰度啊嘛。係咁啊，透過就 借錢借錢 嚇，所謂跟因此你有資產就受惠，你冇資產嘅本身咧就唔受惠，就 actually 咧係加深咗個貧富懸殊啊嘛。有講即係美國嗰種嘅印銀紙派錢嘅方法，咁因此當好多人都講嘅，其實伯南克嗰陣時都有講過話，最理想咧就係叫做揸下直升機嗰度喺度抌啲錢落去個城市嗰度，咁每個人都咪攞到錢咯。咁其實就直接啲，你唔需要透過一個中介嘅一個咁嘅銀行嘅方法去派。咁其實你消費券都係嘅，即係其實就係一種我哋，因為我哋又唔可以做 QE 啦，我哋香港。因为我哋冇一个所谓货币政策嘅自主权啦，咁所以咧就如果真系要有效咁样去印银纸派钱咧，其实即系我谂无论系现金，就我哋之前咁做啊，又或者而家呢种派消费券都系一种手法。事实上佢系会直接，你谂下，即系基本上系直接咁样咯，系制造一个 GDP 出嚟嘅。因为你攞咗头先讲，假设系每人我哋计个约略一条数嘛， 2000蚊到咁就。就会使咗140亿， 系啦，如果700万人就已经系140亿，咁140亿其实即系如果你每人3000蚊就已经去到200亿咁样，咁你200多亿咁其实都差唔多系1% GDP 噶啦，咁你可以咁讲啦，即系而家呢个每个国家或者地方嘅经济体系都好多时系咁嘅，即系个经济唔掂咧就印錢、印銀紙，跟住派錢或者借錢，咁就令到咧個 GDP 提升，因為咧個 GDP 係你使出去嗰下你會增加嘛， 即消費就計啦噶 嚇。咁但係咧你嗰、那個代價係咩咧？代價通常你一係印出嚟啲錢，就美國咁樣啦嚇，或者借出嚟啦，即係我哋叫 increase borrowing 啦，即係增加負債啦，即係內地咁樣咪增加不斷增加負債咯。咁又或者咧，我哋好在即係庫房仲有啲錢，咁就可以 真錢嚟嘅， 真錢嚟嘅。咁真錢咁其實有代價，因為 GDP 就冇反映到你嗰、那個。代價係乜嘢？佢就反映咗你使咗之後咧，就刺激咗經濟，佢就計咗你嗰條數啦嚇。咁、所以就表面上咧都係可以頂嘅。咁但係咧，你可以頂幾耐咧？唔通難到即係如果你譬如個 GDP 就係一個 quarter 一季半季係負數，你就可以頂住。咁、但係你如果係2年3年咁樣一個咁嘅大嘅衰退嘅話，咁你就要好多個億先至能夠由佢負數頂到去變正數。 如果係話即係呢一季嘅衰退或者下一季繼續衰退的話，可能個幅度唔係咁大，可能係-1%咁樣， 係啦， 負增長1%嘅啫咁。咁可能就啱啱抵消咗就。 你仲要逼佢即刻使啊嘛？頭先就係咁講，你即刻派到。就要有個有限期，咁令到咧佢會有期限嘅，咁啊即刻逼佢使出嚟嘅話，咪可以頂得住咯。 係不過即係講就係咁講，剛才我哋都傾過啦，就係點樣將個消費券派到每一個人手上咧？呢、這個行政安排咧，大家都領教過嗰4000蚊啦。有好多人仲話而家未攞到啦，已經都唔知幾耐啦，忘記咗啦，好耐之前嘅世紀嘅事。好啦，電話裏邊有鄭生，鄭生你好，鄭生係， 喂。 郑生，请讲。 我姓佘 啊。哎，唔好意思，佘生，唔好意思等你咁耐啊。 系。 佘生。 系。咁我想讲下咧，就第一咧，我觉得点都要表扬一下李先生啦，李嘉诚先生啦。即系喺呢啲咁关键嘅时刻咧，咁佢都起码喺芸芸咁多众人嘅商家里边咧，都系主动做呢件事啦。咁同埋咧，佢做嘅嘢咧贴地气好多啦，比香港政府嚟讲咧相差好远啊。咁啊，香港政府嗰啲所谓嘅纾困措施咧，系完全帮唔到忙噶。咁啊，譬如较早前佢哋话，增加呢个银行嘅信贷保证啦， 或者係豁免你啲牌費啦，或者係政府產業處下面旗下嘅地點經營嘅人咧，可以免減半租啦，或者甚至乎出年牌費唔收啊、税啊、減啊，啲完全都係冇用嘅。依家大部分我哋啲中小企咧，而家係考慮緊，我哋繼唔繼續經營落去咧？ 你做緊咩生意啊？ 我是一个商会的会长，是中小企业会的创会会长。 是。 啊，咁我就好多朋友呢做緊好多零售嘅，卖緊啲电脑啊，做緊啲旅游巴啊，做緊一啲餐厅食肆嘅行业嘅。咁呢就讲返转头呢，就係话点解係我哋香港政府佢好多时做嘅嘢都唔贴地气呢，即係都唔会去諗一諗而家我哋香港中小企嗰个真正个处境同埋问题呢。咁其实如果你话要治标要有治本嘅呢，同一时间呢我諗两方面都要做嘅。 咁你觉得而家有咩可以直接啲係令到啲中小企受惠？ 而家香港政府应该要成立一个特别嘅紧急基金啊，咁去俾一个香港中小企一啲信心你继续经营落去啦。喺呢个社会事件里面呢，受到直接冲击嘅铺头啊，或者嗰啲公司呢，佢哋係可以应急到呢个钱，咁先至可以做到一啲嘅。 个钱係借定係俾㗎送㗎？ 建议係一部分係俾，一部分係借啦，係俾㗎啦，或者係grant 嚟㗎，应该係grant 嚟㗎会好。 你觉得个金额每间中小企大约几多先至够，即係度过呢个咁嘅危机？ 其实第一危机我哋唔知几时完嘅，所以我哋讲唔到几时能够度过到呢个危机。只不过我觉得起码喺呢个过我农历新年呢个年关之前呢，俾我哋一啲香港中国人啦，或者譬如一啲人呢有经营嘅信心，继续喂我间铺继续做耐先。 即係你觉得即係6万元到就差唔多，即係好似李嘉诚基金会咁样，算係一个合理少少嘅数额咁样。 起码都叫做好好多咯，我觉得比起政府嗰啲所谓嘅牌费啊，嗰啲嘅政府产业处嗰啲租金半费啊，已经好好多啦。咁起码有个，即系我相信咧呢件事咧，虽然李嘉诚嗰6万元都系杯水车薪，但系我哋起码见到咧就系话，喂，有人真系愿意系将一啲呢个紧急嘅情况咧，用一啲紧急嘅方法嚟。 但系刚才阿黄元山都提过啦，就系政府做嘢你知噶啦，咁佢要。核查你啲身份啊，系咪真系即系应该受资助啊？就唔似得李嘉诚咁，即系佢自己俾钱出嚟就简单啲啊嘛，唔使话搞到咁复杂。 嗰个步骤都可以好简化嘅。如果我喺之前我已经系有租约啊，经营紧个铺头，亦都系嗰啲地区里面系受到严重冲击嘅话，呢啲系冇得呃嘅，即系亦都可以减少咗啲人系浑水摸鱼啦。咁但系你话为我之后我先成立间公司嘅，咁我哋当然 即系你嘅建议系地区性添啊，即系可能系油尖旺。铜锣湾咁就系特别有一个优先即系资助 一个审查机制，系唔单止系地点上面啦，或者系行业上面嘅冲击上面，或者啲数字嘅反应。譬如我呢一年，我之前呢一年咧，我做50万生意嘅一个月，咁依家系得翻5万元生意，或者得翻10万元生意，你唔会特登去将自己个生意啊做少嘅，做细嘅。嗱，我即系或者我简洁啲。 明白，我谂好啦，唔该晒你，郑生，因为仲有其他嘅听众啊，多谢你意见。其实咁样做。令我想起一件事就是喂帮得几多啫。如果政府要解决问题的话，即政治问题就不应该用经济方法来解决。你继续即大家继续斗下去的话呢， 你一年之后都仲是这样的情况，是不是继续每个商铺比几万几万是这样比下去呢？没办法解决的、哦。 就要看翻就头先之前有一个讲者，好似姓林嗰位做美食车位，佢有个讲法就话，就算近排好似平静咗少少，嗰个营业额都有啲回升，即系话其实系咪即系而家大家都搞唔清楚，就系究竟其实即系市民荷包系咪都仲有？即係仲有，其實都係好多錢使嘅。不過咧，就係純粹係基於嗰個社會運動，所以大家就唔使住。定係咁呢個就即係短暫性，即係所謂解決咗個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就能夠有一個所謂經濟嘅復甦。 如果你真係個衝突減少啊，無論邊方面做啲嘢都好啦。咁其實嗰個影響。个市面嘅冷清可以变得好快，就唔使讲我哋而家咁多嘅点样纾困。 但系反而欧嘉龙，我就想而家就系想即系大家要探讨下，就系究竟系一个系短期性嘅嘢，定系一个所谓结构性嘅一个 經濟衰退， 你剛才所講嘅，譬如外圍嘅因素，咁可能嗰個真係結構性啦。 即係因為包括其實你見到唔單止我哋嘅經濟放緩啦，其實你美國啱啱話要減息嘅原因都係因為佢經濟放緩之餘，內地嘅經濟亦都係去到一個即係近期歷史嘅低位嘅，即係僅僅掹掹到6%。即係呢啲我諗係一啲唔單止外圍佢哋自己互相較勁之下，我哋受到嘅挑戰，而係一個所謂成個全球經濟放緩，似乎都係一個整體趨勢。我就唔係好。見到即係好難去分別到究竟係我哋而家經濟差係呢度係究竟佢哋打緊即係嗰個所謂中美之間角力所以差，係中美成個經濟一齊差，所以大家都一齊差，定係即係我哋自己嗰、那個大家個信心問題，所以所以令到大家特別差，即係你有不同嘅因素係啦，你點樣能夠分得開？其實都要有少少嘅諗法先至能夠即係對症先下到藥。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學你話齋。即系几时俾几多钱？咁呢个系点样俾？呢个都有排去辩论咯。 好，电话里边仲有关生啊，关生你好，关生， 喂， 系请讲，关生，关生系， 系你好， 你讲。 其实我觉得消费券呢样嘢咧，我觉得佢哋搞得嚟，都蚊瞓啦，都起码几个月后嘅事啊。咁 好乐观嘅咯，我谂几个月系， 好乐观啊， 系啊。 咁同埋即系始终政府做呢啲嘢咧，永远都唔够，好似私人公司，好似李嘉诚一掉头钱出嚟嘅， 系 如果可以攞6万蚊啊，起码人哋都开心啲啲先啦，系咪？咁但系我觉得始终呢啲咁嘅政策都系唔对焦。其实香港人嘅诉求好简单，就系讲五大诉求。呢样嘢先系对照啊嘛，先可以解决到一个根源嘅问题。 嗯， 咁其实点解政府一定要去回避呢五个诉求呢？系咪？所以佢就虽然佢做咗一个， 嗯， 咁而家仲有四个噶嘛， 系， 咁点解唔聚焦翻喺嗰四大诉求度咧？系咪即系一定系做唔到？做唔到咁，其实都要政府都要表达翻边点解做唔到？ 讲过噶啦，佢讲过好多次话点解做唔到噶啦。是吗 是讲过好多多次、但是他那个矛头是他没有一个心去做的嘛，即是一个叫做那些叫做耍你是不是 其实呢他解释过为什么不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啦，解释过很多次啦，但是最近又有些风声。 監警会嘛。 是啦，最近有风声话如果監警会搞不掂呢佢都可以諗下喎，又唔係真係咁死喎。 獨立調查委員會佢係驚一樣嘢，就係佢一搞就好多個朱經緯出現㗎嘛。我覺得佢係驚警察跪低啫，佢係驚呢一樣嘢啫。咁其實如果警察犯法，點解唔可以將佢食屍於法？ 明白。 咁點解個政府一定要喺個政府入面呢？同埋中央叫咗佢係止暴制乱，唔系以暴制乱啊嘛！你根本唔去解决呢个问题，永远都系唔会变。 好好多谢关生嘅意见啦。咁即系我谂，我哋今日讲咗好多关于即系喺经济方面点样纾困，或者系受到好多嘅冲突影响铺头嘅生意咧。即系睇翻另一面咧，就系如果成个政治嘅冲突可以舒缓嘅话咧。咁黃元山所講嘅就係，起碼嗰啲經濟問題，我哋可以睇翻外圍嘅影響比較聚焦到啦。裏邊嘅嘢即係可以揾政治嘅辦法解決啦。不過睇嚟政治嘅辦法就似乎暫時仲冇人見到。 Michael， 做咩听埋晒啲咁惨情嘅歌啊？ 咪因为你咯，你粒声唔出就离开懒人包团队，咁我哋以后点算啊？ 咁你大可以放心啦，今个星期我哋会讲散水懒人包，之后嘅懒人包就交俾你啦。懒人包就系你想知嘅、需要知嘅，放晒喺一个细包包入面，等你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知天下事。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罗启新、侯家明同你练精学懒，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俗称肠中风的急性肠道缺血，病发的时候如果不及时打通血管，就可能会有性命危险。星期四有肠胃肝脏科的专科医生介绍这种急性疾病。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系 自由风，自由风啦！喺最后嘅十分钟啦，我哋留意一下就系万圣节嚟紧噶啦，咁咧诶即系听日噶，咁本来咧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即系好多夜市啊、酒吧啊，都系一个做生意嘅好时机啦，亦都系一个即系好多年轻人会即系去玩嘅节日啦。咁但系咧警方咧琴日就发出一个新闻稿啊，就话德式咧有团体网上呼吁。啊！聽晚咧就會有遊行集會，咁啊由銅鑼灣就行去中環一帶，咁就呼籲當區商户提早閂門，呼籲市民避免前往。咁嗱，有啲即係開酒吧嘅都期望呢個係一個即係揾翻啲即係啲利潤嘅一個機會啦。咁睇嚟唔知會點啦。嗱，電話裏邊咧就香港酒吧業協會副主席錢俊榮嘅。 Hello， 大家好啊， 錢俊榮好， 係 點咧？呢個萬聖節如何啊？ 萬聖節梗好啦，即係對我哋酒吧業界嚟講係即係一年一度嘅大節嚟嘅，係啊、坦白講， 係、即係仲勁過聖誕節咁啊？ 咁未必勁過嗱、坦白講嗱，如果大節嚟講，最近就唔掂啦，通常都係除夕嘅啦，係啦、倒數係啦，跟住啊聖誕啦，咁之後到萬聖節嘅。 Okay. 嗱，咁警方琴晚就呼籲就係佢就講緊天后啊、銅鑼灣啊、灣仔金鐘中環，即係聽晚可能出現大量堵路事件喎，即係似乎聽到都好似有好多人都唔想出街嘅喎，驚。 咁啊，嗱，當然啦，即、就、係、是、我哋自己業界啦，去睇呢件事啦。咁當然即係我哋明白嘅，即、就、係、是、我哋明白執法者有執法者佢哋嘅做法，係啦。咁但係始終酒吧業咧。都係咧，即係我哋採取係一個正面嘅態度，係啦，用翻一個咧即係用翻一個咧好正面嘅想法去諗嚟緊萬聖節呢件事，係因為我哋好坦白，我哋冇可能用一個負面嘅嘅心態去面對萬聖節嘅，尤其是始終都係咧，我哋個行業咧，我哋呢一日咧對我哋嚟講係十分之重要嘅，係啦，咁啊再加埋蘭桂坊嗰度啦，即係蘭桂坊坦白講啊，即係。其實而家啲酒吧咧就布置曬嘅啦，係啦，咁啊已經係即係布置得好好添啊，即係有啲業界都 send 啲相俾我睇咧，即係布置得好靚，係啦。咁我喺我哋自己角度嚟講咧，我都覺得咧，即係喺萬聖節咧，啲酒吧業咧，佢哋對於一個日子咧係好有期望，係啦，同埋好有信心。 係，我想問一下，譬如酒吧業咧喺過去呢一兩個月個生意而家如何 啊？其實咧，由六一二開始啦，咁其實我哋睇到六一二之後咧，由六月、七月、八月咧，其實我哋業界嘅影響係好微嘅，即係好老實講，即係唔係話即係想象中咁大影響，係啦。咁但係去到咧九月開始咧，真係見到係嗰、那個生意額咧係開始 drop 咗落嚟，係啦。去到幾時係最嚴重咧？係去到十月，係啦。十月開始地鐵咧真係冇地鐵啦，我哋真係受影響啦。系啦，因为好多时咧，好多酒客咧，去 happy hour， 咁佢哋都会即系正常 happy hour 都饮多两杯啊，饮到即系可能哦，仲有地铁搭翻屋企嗰段时间走。但系咧，因为咧地铁咧去到当其时真系早期去到九点钟，地铁冇得搭，跟住十点钟冇得搭，咁啲人焗住咧 happy hour 就要提早走啦，赶地铁走啦。咁呢样嘢对我哋真系有影响。 咁但系呢一个礼拜会唔会又好翻啲咧？即系话地铁又去到十一点啊，又大家心情 会噶， 又好翻啲咁 样。如果地铁拉长咗，好老实，啲酒客就会留耐啲。系啊，地铁如果佢提早嘅，酒客一样会提早。咁当然系讲紧 happy hour 嗰轮啦。咁如果你话夜晚啊，即系 long hour 嗰轮啊，即系夜晚本身亦都好老实啊。啲人去得酒吧咧，礼拜五六咧，通常都系十一点钟啊，十二点钟先出没噶。系唔会话九点钟、十点钟，咁所以嗰轮影响唔到咯。即系嗰轮啲人一样照嚟，系啦，即系都系搭的士嘅，真系。 嗰轮嘅生意额就冇乜跌到嘅。 系啊，但系 Happy Hour 都有影响噶，系啊。咁但系有，即系都好老实。如果我哋睇翻啦，睇翻数据啦，就系喺嗰啲即系住宅区嗰啲酒吧啦，其实影响系最微嘅。我哋见到系，因为可能住宅区酒吧咧，啲人咧即系落街方便啊，系你又唔使点搭车啊。但系市區啲酒吧咧影響係最大嘅，因為市區嗰邊冇地鐵啊，或者啊啲人嗰、那個即係唔想去咁遠啊，咁嗰個影響係比較上係跌得大啲嘅。 咁譬如遊客少咗，對個影響大唔大咧？ 嗱，好老實，香港嚟講咧，本身我哋酒吧業咧，我哋做嗰啲生意咧，一般嚟講都係做翻本地人嘅，遊客佔嘅比例咧真係少嘅。系啦，即系如果你话做国内人，其实真系十分十分之少。即系如果你话我哋做国内人生意，好少，因为好多时国内人咧 例如假設去到蘭桂坊，佢哋係喺蘭桂坊出面行個圈嘅啫，即係純粹係我哋叫做嚇，純粹係即係影張相，係啦，咁佢走噶啦。佢哋未必會入去酒吧度消費，因為可能佢哋可能入到去個文化，見到好多鬼佬啊，或者有啲英文 menu 啊，佢哋唔慣啊，咁所以佢哋好多時都兜個圈就走。咁所以變咗，即係香港而家你大家都知道啦，做國內客嘅生意係最大嘅。咁所以調翻轉頭，我哋酒吧業咧，國內客嘅生意咧就最少嘅。咁所以變咗我哋酒吧業其實相比起其他飲食業咧，我哋影響係算係比較上即係微咯。 所以咁聽你講過。单一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港铁开不开或者会不会提早收车这个比较重要。 没错没错。咁当然啦即係你话最近即係最近蘭桂坊嗰边即係有好多一啲不同嘅信息啦走出嚟啦即係令到业界都有啲担心嘅。咁开头呢两日甚至乎有啲人话蘭桂坊协会话叫话减少啲装饰啊甚至乎叫人哋提早关门啊有呢啲咁嘅信息飘嚟飘去添啦。咁但后面收返我哋都check 清楚啊！即係其實原來啊，即係原來佢哋都冇叫我哋提早閂門、啊，即係冇去做呢樣嘢。咁收翻我哋業界都起碼安全啲啦，即係起碼我哋都可以仍然繼續有生意做咯。 好啊，好，唔該曬你，錢俊明，唔該曬。咁希望大家生意好啲啦。好，香港酒吧業協會副主席錢俊明，電話裏邊咧有聽眾吳女士，吳女士， 係你好啊，唔該。我想講一講咧，你哋話阿李嘉誠先生咧，佢而家咧發放啲錢俾你哋。俾我哋即係飲食業啊咁樣咧，去今次救急啦嚇。但係咧，其實咧，某程度上咧，有部分嘅員工咧已經係放緊無薪假噶啦，唔知道你哋知唔知咧？ 嗯，有啲咁講係。 咁係啦，長遠嚟計咧，其實咧唔係話要等某某大富翁去俾錢我哋，根本咧其實咧係要搞翻好而家行出邊嗰班示威者，叫即係個源頭喺佢哋度啊。根本一佢哋一日唔收手咧。呢、這個世界咧，一日都唔和平嘅話咧，呢、這個世界大家都冇好嘅結局，根本就。嗱，好簡單，你佢哋冇，我哋冇錢嘅，我哋放冇薪假嘅，我哋會唔會出邊消費啊？係唔會噶嘛？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咁你話啦，咁啊連帶我出邊其他飲食業嘅老細，咁佢邊度賺到我哋啲員工錢呢 你自己都是飲食業嘅從業員之一。 係 啊，每日嘅生意額你知唔知跌咗幾多啊？即係普通我哋嗰啲，只不過係嗰啲即係連鎖快餐店啊，即係 喺邊區㗎？ 將軍澳區。 將軍澳區影響好大。 係啦。 嚇！ 直情咧嗰個點講咧？ 將軍澳區冇乜嘢衝突㗎喎。 係啊，自從將軍澳廣場嗰度嘈過之後咧，而家每逢禮拜六、禮拜日咧，我哋要特別咧係收早收七點啦喎，咁樣咧飲食業收七點啦。跟住全部拉闸噶咯，跟住咧点样咧？跟住咧有啲同事咧直情系唔使去翻工，连续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唔使翻工，因为佢时薪噶嘛。咁嗰啲最受影响啦。咁你话啦，咁佢你唔俾钱去，即系佢要点去消费咧？个源头其实恶性循环嚟嘅啫嘛。咁根本其实我希望大家即系大家可以和平啲啦。 好多谢吴女士嘅意见。希望大家和平啲啦，都影響即係李嘉誠嗰六萬蚊咧，就睇嚟有一啲嘅打工仔已經嚇冇工開。嗱，見到餐飲業嘅失業率咧係七至九月咧係6%嘅，比起六至八月咧就5.4%咧，都升得幾急嘅嚇。 同埋當然失業嗰個應該好多人都會話係一個所謂 under capture 咯，即係可能。唔能夠反映一啲頭先講啦，即係可能冇薪㗎，或者即係本身佢翻個佢本身可能 part time 嗰個時薪更加時鐘更加少咁樣，咁呢啲可能實際嘅情況可能比個數字反映係更嚴重咁樣啦。 嚇、啊，咁即係譬如話翻緊 part time 嗰啲頭先講嗰啲數字就未必直接反映到啦。嚇、啊，好啦，咁啊今日唔該曬你黃元山，咁聽日嘅萬聖節，咁希望啲酒吧好啲生意啦。好，拜拜。